假期的列车班次将会稍作调整。大部分乘客在繁忙和非繁忙时段的候车时间会比现时延长大约一至四分钟。乘客可以利用 MTR Mobile 查看列车服务最新资讯和列车到站时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周中期天气干燥，早上清凉。现时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2%。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5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48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891点，升596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386點，升8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3，日元115.52，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3，人民幣6.321，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12，澳元對美元0.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7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27.59美元，賣出192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容祖儿。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因过由你做决定。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咁啊出边十七度嘅气温，咦，比寻日凉咗两度，咁啊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早晨啊，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候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起起身啊。今日咧眨下眼都已经嚟到2022年3月3日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啦，咁啊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顺利啊做晒手头上所做嘅事情。如果学生喺上呢一个网堂嘅时候咧，都要俾心机上堂啦，啊唔好咁容易分心啊，拎住个电脑咁样周围 click 咧，唔专心咧，咁啊影响呢个学习进度。本身咧上网堂唔多唔少都可能都未必个个适应到啊，咁如果你再唔专心嘅话咧，今日真系闭翳啦。咁啊早上嘅时候，咁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做一件事情咧，好容易就会做到滑晒牙啊、闷啊，或者冇乜动力咁样嘅，系嘅。啊，好多时咧，如果你唔系全心全意去喜爱一个工作，你做嘅时候就容易咧越做越变咗交行货。啊，可能你话第一日都系交行货啦，第一日都系谂住搵餐眼仔咁嘅心态。咁所以咧，你更加应该咧就搵翻一个咧就属于自己嘅世界。每一个人都有嘅，有啲人话喂，我一生都好似冇，咁可能你真系未遇到，唔出奇噶。有啲人可能佢几岁嘅时候，佢突然间，例如咁讲啲天才音乐家，佢好细个嘅时候听到叮叮叮叮叮，佢已经我好中意叮叮叮叮叮啊，于是乎咧就走咗去学钢琴，一发现原来自己都喺钢琴方面嘅嗰个能力好高啊，过目不忘啊，一听嘅时候咧就直头系可以成首曲咧就啊搵翻个音啊弹埋出嚟添，手脚协调又好，咁呢啲当然系属于佢自己嘅世界啦。每个人咧。我相信都有嘅，有啲人可能会大咗嘅时候考完车牌就发觉，喂，原来我一揸车嘅时候咧，我好中意呢个感觉嘅，于是乎咧就去想立志成为一个赛车手咁样，进军呢个格兰披治，咁又唔出奇嘅。所以咧，我哋有阵时见到好多人成功咧，系因为佢哋能够揾得到属于自己嘅领域。你唔系好叻从商嘅，咁你走咗去从商，咁梗系容易咧就损手烂脚啦。如果你是很叻做厨师的，那么你又好专心做厨师的，你可以赢很多的奖项回来。但你又未必叻呢就是去到营运一间餐厅。所以呢就是要互相合作啦，找一个天才的做得好做生意做得好叻的人伙伴住你，那么大家一起赢咯。做生意的人你叫他炒餸的话他是炒不到嘛。每个人呢都有他们自己叻的即几样嘢嘅，唔系净止一样嘅。咁问题是你揾唔揾到属于自己嘅世界呢？你揾到嘅时候呢，如鱼得水啦。咁啊，翻工嘅时候呢，就唔会日日呢垂头丧气啦。希望大家今日呢，都可以喺自己工作上面发挥得非常之出色。 想不起，怎么会病到不分好歹？年少苦到甜美，我每日挨着不睬不理，但却挨不死。又去痴缠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死。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尽账单，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 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真理，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限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审查。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你哋胃痛嘅时候，系咪都会选择食胃药呢？我自己都间唔中会胃痛嘅，我谂系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都食无定时，搞坏咗个胃啦。到到而家，只要迟咗少少食嘢啫，个胃就一定又胀又痛。所以我而家好准时食嘢㗎，而且份量都唔会特登减少。如果食少咗，个胃又会痛啦。但係你有冇諗过，喺好耐好耐之前，啲人胃痛唔係食药，而係食番茄呢？喺19世纪前，有美国医生约翰贝奈特，佢声称自己对番茄进行咗研究。话番茄能够治疗腹泻、霍乱、消化不良同埋风湿病等等嘅疾病，鼓励啲人将番茄煮做酱汁去到调味。佢嘅报道喺当时广泛被流传，亦都被企业家亚历山大迈尔斯借用咗，于是仲生产咗一种叫做美国卫生院嘅专利药，将番茄提取物以液体同埋药丸嘅形式出售。产品受到当时的美国民众追捧，吸引了更加多企业家加入，纷纷就出产自己的番茄提取物产品。番茄酱市场亦都急剧增长，成为了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随后当时的科学家就开始再研究同埋驳斥贝奈特的研究了，认为番茄提取物只是一个骗局。关于番茄酱治疗功效的炒作亦都好快被平息。你以为嗰阵时啲人好蠢咩？其实諗下而家，好多时我哋呢啲故事都屡见不鲜，只不过係产品嘅主角转换咗啫。所以谨记谨记，咩事情都好要保持冷静。因为有喜事上嚟，能够第一时间救你嘅就係你自己。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沙丘终于共雪花。 6:23，黄燕 Little Peopl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啱啱起身吃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的时间，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最高的气温大概22度啊。现在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2%。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呢时间。时间啊，原来又跟时间银行又有关系。有人在瑞士那里呢读书，咁在学校附近就租了一间的屋仔，一间的房。房东呢是一位独居的老太太，已经是婆婆来的了。退休之前，原来她在一间中学那里就做教师的。瑞士的养老金非常非常丰厚的，所以令到他呢晚年衣食无忧。不过令人费解的就是他居然呢就是找一份的工作，他自己今年呢就67岁，他做一份的工作呢就是照顾一位87岁的高龄独居老人。问到这位的婆婆啦，是不是因为钱去工作，他的答案呢就是这样的。他说我去工作呢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将我的时间 存放喺时间银行。等到我老到喐唔到嘅时候咧，我就可以提取啦。啊，拗晒头系咩嚟嘅咧？时间银行系啲乜嘢嚟嘅咧？原来时间银行是由瑞士联邦社会保险部开发的一个叫做养老的项目。人在年轻的时候照顾老人家的时间积存起上来，就会等到自己老了的时候、病了的时候、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就可以提取这些时间。申请者必须是身体健康、善于沟通、充满爱心，每一天都有充裕的时间去照顾需要帮助的长者。这个服务的时数呢就会存入去社保的系统个人账户入面。这个房东的太太照顾独居老人，他呢已经去了这里呢就两次了，每次呢就花费就大。时间银行就会给了一张叫做时间银行卡给他，然后假以时日，当他老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积存的这些服务就可以为了自己的明天好好提取，换取其他人对他的服务和爱心。中之前大家听一听先，来自 Edgar 江海家的 Tomorrow， 真是温暖十七度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二大普通话台，继续由百元老陪住你的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踏入第八日，首都基辅火车站在星期三晚发生爆炸。内政部顾问说，爆炸是由一枚被击落的俄罗斯巡航导弹的残骸引起。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星期三遭到猛烈轰炸，官员说超过20人死亡。俄罗斯声称夺取南部港口城市克尔松的控制权，市长亦都暗示当地失守，指俄军实施宵禁。俄罗斯首次公布有近500名俄军士兵死亡，杀死2870名乌克兰士兵，摧毁1500几个军事目标。美国国防部说，集结在首都基辅外长达60公里的俄军车队仍然停留不动，相信俄军正是重整实力，评估至今取得的进展。俄乌冲突加剧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展开欧洲访问行程。布林肯将会在布鲁塞尔和北约还有欧盟领导人会晤，亦都会前往波兰、摩尔多瓦、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和官员会谈。布林肯说，这一场危机迅速成为对欧洲稳定和世界秩序的威胁，又认为这一场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争，很多俄罗斯人民都不希望参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谴责俄罗斯声称在乌克兰打击纳粹主义是谎言，批评俄罗斯是侵略者。他说，北约和俄罗斯未有直接冲突，但欧洲已经进入时代变迁，下星期会在凡尔赛宫召开欧洲领导人峰会，探讨欧洲透过投资在国防、能源和经济方面保持独立。曾经在欧洲新冠疫情重灾区的西班牙，累计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突破10万。当第一波疫情出现的时候，西班牙一度实施严格封锁，目前超过91%的12岁以上人口已经完成接种疫苗。虽然接种率很高，但在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新一波疫情下，单日感染人数曾经达18万人的新高。到近期疫情緩和，政府逐步取消限制，包括戶外強制戴口罩的規定。希臘政府宣布，由於疫情緩和，星期六起取消在戶外戴口罩的規定，但強烈建議民眾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美國軍方亦都表示，在疾控中心發布新指引之後，五角大樓室內空間無需再佩戴口罩。运输署批准五间巴士公司在星期五起至到今个月16号期间调整服务，包括暂停共98条有其他替代公共交通服务的路线。五条只在假日提供服务的郊游路线和一条通宵路线。署方说，由于现时疫情严峻，感染人数和需要接受隔离或者检疫的人数持续上升，严重影响各专营巴士公司的人手安排，加上政府实施的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令到近日乘客量显著下跌。九巴、新巴、城巴、龙运巴士和新大屿山巴士向运输署申请新一轮缩减服务水平，以维持营运和资源调配安排。署方考虑到专营巴士公司最新的车长缺勤情况、路线乘客量的下跌幅度、载客率、可供乘客使用的替代公共交通服务，以及巴士公司资源的有效调配等因素，批准有关申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周中期天气干燥，早上清凉。 现时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如果不能够留家工作那些，我们都建议他上班的时候都要是特别留意跟同事之间要保持一个适当的社交距离，戴上口罩，时刻戴上口罩，吃饭的时候尽量就不要跟同事一起面对面吃，尽量是看自己的位置吃，就可以减少再进一步传播。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哇，莫莉，你今日要帮重型车辆装拆轮胎，你识唔识噶？ 柯腾，我梗系识啦，咪睇小我啊！我知道咧，要用合适嘅机械辅助设备，包括要用舌子去固定轮胎，仲要正确使用千斤顶去积起架车啊嘛！师芬，你做咩望实我啊？ 冇特别，想叫你啊，不如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育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啫嘛。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重型车辆要换胎，做足安全咪贪快。我系柯腾黄天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眨下眼，时间嚟到早上嘅6:38，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今日咧已经嚟到2022年嘅3月3日星期四嘅早上，等我打电话打搅下 Barbie 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点会系打搅咧？不知几开心啊，你打 嚟。哎呀，朝头早啊，梗系瞓下觉啊，最开心啦，系咪？所以啊，嘈住人咧，虽然系打搅，不过我都系开心嘅。 其实咧，而家咧好多打工仔，因为可能 work from home 咧，我都听到有好多朋友讲话可以迟咗半个钟头先起身咯。因为你一擘大眼咧，你可能换套衫，执一执个样咁样咧，就已经可以坐定定开始开会噶。视像啊，同埋同啲同事交流啦。咁又或者甚至乎咧，如果唔使开会视像嗰日咧，就连打扮啊、穿衣嘅时间都悭翻，咁啊都几好嘅其实。 系啊，咁啊你又唔使咁赶咧，系咪先？咁而家梗系居家抗疫嘅行先啦。 系啊，嗱，亦都唔知系咪因为咧，好多人咧都居家即工作嘅关系啦，咁佢流动性强咗咧。你琴日应该都有睇到新闻报道咧，见到哇，喺真系可能好多地方咧，尤其是喺一啲嘅超级市场啊，或者系街市咧，嗰、那个嘅蜂拥嘅程度咧，都系更加夸张啦。 系啊，我觉得我自己都需要买啲日常用品嘅，咁我一去到超级市场，我都觉得哇，真系都搶得幾犀利，咁我自己又諗啦，啊特首咧又出咗嚟講啦，係咪？咁我都信佢嘅，咁啊啲食物咧都唔會話太過緊張嘅。老實講啊，即係點會即係唔夠食物啊？咁而家反而我有陣時諗咧，啲即食面啊，大家買咗咁多喺屋企食唔食得曬？我而家反而係諗呢樣嘢。 啱啊，其實我覺得即係足夠就 OK 咯，即係唔需要 掛太過分或者太多，嗯、因為咧我都真係有試過咧，當我想買一樣嘢嘅時候咧，我見到咧隔離嗰個人咧架車有好多燈，跟住我買唔到咯。 係啊，我去買麵包嘅時候咧，我尋日喺即係晏晝嘅時候喺自己嗰區啦，咁一路行嘅時候咧。嗯即係所有麵包鋪都冇曬麵包，甚至乎有啲小店咧就貼咗張 A4 紙喺度，話沒有方包咁樣。咁有陣時候我心諗啦，其實已經都好多日我冇買到麵包噶啦。咁啲人咧就日日都去買到麵包，好啦，咁啊買咗啦。咁食唔食得曬咧咁多？我真係會咁諗嘅喎。 因為你唔等得噶嘛， 係啊， 有貨其實你擺多兩日都硬啦。 係咯，所以我都有好多。呢方面嘅迷思喺度啊， 系啊嗱，另外一样嘢，我知道啲人好中意而家去买好多嘅咧，就系嗰啲快速测试包啦。咁、 啊、 但系咧，都真系不断咁样听到人咧，系用一啲错误嘅方法咧，或者系喺一啲错误嘅地点嗰度做呢个快速测试啦。 哦，系啊。 今朝早好想讲下呢一个快速测试包，其实咧嗱，因为咧我知道每一个快速測試包裏面咧，佢都會有一個說明書喺度嘅，咁、 啊、 所以我就唔係想而家點樣用，咁但係咧，我就想講咧，其實咧做呢一個快速測試咧，因為我自己成日見到啲身邊朋友咧就話啊，而家咧潮流興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 post 呢一個快速測試嘅結果咁，咁、 嗯、 但係咧我就見到有好多人咧做完嗰個快速測試之後咧，將嗰個快速測試包嘅嗰啲東西咧，即係你知有幾樣嘢㗎啦， 到 一個鐘啊，有嗰、那個。咁測試棒啦，即係show嗰個結果出嚟嗰個棒咧，等等咧，就係擺咗喺一啲我覺得唔係幾應該出現嘅位置嗰度影嗰張相啊。咁所以咧就今朝早不如提醒下大家啦。其實咧啲醫生同埋專家咧都有提大家咧有幾個須知咧係需要記住嘅。 哎呀，好啊，提一提我哋好 啊。哎呀，係啊，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做呢一個快速測試之前咧就記得要洗乾淨對手。 嗯。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咧，之前話有啲嘅測試咧係因為嗰啲樣本咧被其他啲環境污染咗啊。 我記得記得。 或者係被係啦，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過啦。咁、所以咧，嗱，如果對手本身自己咧喺接觸過嗰個樽啊、嗰、那個測試棒啊，同埋可能係嗰、那個拭子啊，即係攞嚟撩鼻啊，或者係採樣嗰個拭子嘅時候咧、 嗯， 你本身對手都唔乾淨，咁我有機會影響你嗰個嘅檢測結果啦。 係啊，我就好啲，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咧，我讀 science 嘅。咁嗰陣時讀 science 嘅，其實都有呢啲嘅 concept 咧，就阿 Sir 教過我哋，就話其實你做任何嘢之前咧，都洗一洗隻手，即係穩陣啲、安全啲，又唔會話即係亂咁溝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而家每一次做嗰啲叫做測試嘅時候咧，我都有少少好似以前讀書即係自己做實驗嗰啲感覺㗎，即係好似差唔多咁樣，都係揾啲嘢篤下、搞下佢啊咁樣，跟住搖下佢咁樣。你話似唔似啊？ 都幾似嘅，其實。 其實係㗎。 嗰、那個感覺好啲，因為以前咧我做實驗咧，我好驚會爆炸嘅。咁 又唔易爆啊？係， 唔係啊？都好驚噶。其實，尤其是以前，我好記得咧，用嗰個奔身 burner 開火， 係啊， 好鬼驚噶。即係點知嗰樣嘢溝完之後擺上去咩事噶？先生話會變色啫，我好驚噶，會唔會溝多溝少會爆炸噶咁？ 係咯，哇！呢樣嘢嗱，你咁講就驚啦。但如果熄嘅時候咧，你就覺得個奔身 burner 咧就好有用嘅，因為佢仲可以煮好多嘢噶嘛。 係嘅，係嘅，係嘅，煮嘢都得嚇。 係咯。 嗱，繼續講埋先。 好啊。 其實咧喺採樣嘅時候咧，要盡量記住咧，將你嗰個嘅檢測棒咧擺喺一啲咧即側邊唔會話好多雜物嘅地方。 嗯。 因為嗱，頭先都講到環境因素啦，你真係唔知道你隔離譬如擺桶漂白水或者擺啲清潔劑，咁、而你可能。出面買翻嚟嘅嘢嘅物品咧，又未必個個都真係話抹得乾乾淨淨啊咁。因為我知道有啲人咧買嘢翻屋企之後咧，都依然係完全都唔會抹落個樽啊，或者唔會抹落個袋啊咁樣咧，就砌曬屋或者砌曬櫃。咁所以咧都會有機會咧有其他物品咧係受到污染咧而影響咗嗰個測試嘅結果。咁、所以咧就建議大家咧，當做呢個測試嘅時候咧，就請將佢放喺一個咧乾乾淨淨，同埋咧佢一條平放啦，佢都有指示喎，同埋叫你唔好喐嗰個測試棒。有啲人咧好搞笑，有啲人咧即係一整完之後咧，佢會係咁食嗰支棒。咁其實千祈唔好咁做啊！即係咁樣都會影響嗰個測試嘅結果。其實你 佢 money money home 咁啊，要變法術咁啊，拎住支棒。 等佢快啲索嗰個液體上去嗰個色紙嗰度，咁有啲人諗住咁會加快嗰個速度。咁其實咧係唔可以咁樣做嘅、 嗯， 你係要必須將個棒擺喺一個平放嘅地方咧，直至到嗰個指定嘅時間。因為有啲嗰啲樣本棒係15分鐘，有啲係20分鐘，有啲係30分鐘。咁就要睇翻嗰個過程到底要求你係幾耐啦。咁就要真係擺翻喺嗰個位置一段時間啦，冇搞佢啦咁樣。好啦，咁第三樣嘢咧，記住咧。原来咧，去采集样本嘅时候咧，最好尽可能选择喺一个通风嘅位置，即系唔好谂住哇，我当自己咧密室咁样，即系实验室都冇乜空气噶嘛。其实唔系嘅，其实人哋都系有流通嘅空气。 系啊，以前读书嘅时候嗰个咁嘅抽气扇啊，不知几大个啊，咁啊鬼死咁嘈添啊！ 人哋都系通风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误以为咧要闩晒啲窗啊，闩晒啲门啊，焗住自己咧先可以咁样啦。其实人哋建议大家采样嘅时候咧，系喺一个空气流通同埋最好系通风嘅位置。 嗱， 当然唔系叫你开大把风扇吹住自己啦，即系唔使咁样。咁但系就唔好话谂住特登焗住晒自己啊。即系喺一个好密闭嘅空间咧，先至做呢件事系唔需要嘅。即系呢啲大家成日都有啲咁样嘅谬误噶，唔知点解。 系咯，我都唔明白。 系啊，即系但大家成日都会咁样谂，诶、哎，闩晒啲窗先咁，但其实真系唔好咯，唔好咁样做啦。 佢哋会唔会系因为惊咧，即系大风得滞，吹喐佢哋即系手头上嗰啲实验品啊？ 啊，应该唔会啩？即系未，依家呢个季节未去到大风到咁样噶，应该。 系唔知道我都唔知道，因为我自己即系细个学嘅时候就话都系要尽量通风啦。呢啲嘢咪你有阵时以前做实验，你唔知道有啲咩咩有啲酸性嘢噶嘛？如果你唔通风嘅话咧、其实辛苦嘅系你自己。你个鼻哥咧就俾嘢吉咁样， 系就阵间再话埋俾你听，点解一定要开窗先？ 好啊。 咁啊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咧，记住咧，其实咧做呢个测试嘅时候咧，我成日见到啲人咧围埋一齐，等我睇下你做成点先咁样啦。但系咧嗱，其实呢一个咧同我哋嘅社交距离措施一样嘅， 系 最少同另外一个人咧。保持两米的距离、因为呢其实呢在这个测试的过程里面呢如果那个人隔即如果尤其是在家里我相信同住家人很多时候就不会说戴口罩啦、或者呢有些人在吃饭的时候一起做呢、那你那个样本呢是很容易被你隔离那个人污染了。 是啊同埋如果真的 touch wood 讲句你是 positive 的即是你是阳性的、那你还在那里做、即是散播病菌、啊。 系啊，所以即系建议大家咧，就喺一个人咧独即系独处嘅时候咧，可能或者你自己匿埋喺一个房间又好，点都好啦。咁、就真系先至好去做呢一个检测咯，就唔系话侧边好多人围住，哇！我都好想知系点啊，我哋一齐睇下先，睇住你做先咁，跟住仲要控到劲埋咁样咧，咁咧就真系唔得嘅。咁我结果咧，甚至乎亦都唔准添啊，都唔知验咗你啊，定验咗隔篱嗰个，我有事。 系、哦，咁啊，隔篱嗰个又如果冇验嘅话，其实你可能又唔过意帮我验咗，咁啊麻烦啦。 系啊，咁到时都唔知系边。过啦，咁惊啲啦吓。喂，咁同埋咧，最后一样嘢咧，就系咧讲到咧，我头先咪话咧，啲人 po 相嘅时候咧，我发觉啲人将啲检测棒摆喺啲唔同嘅地方嘅。 系啊。 嗱，我呢樣點解我咁 alert 咧？就是、因為咧，我咧其實第一次做呢一個檢測棒嘅時候咧，我都好隨意咁樣將佢擺咗喺台面咁樣，因為諗住咁橫掂影張相記錄咪擺台面咯咁。咁、我覺得 OK 啦咁樣。咁但係原來咧我個屋企人咧就提醒我啦，因為咧嗰啲檢測劑咧，其實你有冇諗過咧？佢咪有個樽仔叫你將個色紙放落去，然之後熬勻佢嘅。 係啊， 其實咧。我是没有想到呢那个检测瓶里面装住那些是什么来的。即是我想着应该没事啊都是普通东西啫那不是自己的样本咯。咁然后呢我家人就提我啦欸你想一想先其实这些呢可能是一些化学的物品来的、哦。咁于是乎呢我就睇一睇相关的一些说明书睇下入面那个测试制度都是什么东东啦。咁我发现呢咦都真系唔可以随便摆低嘅嘢嚟嘅，尤其是系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佢万一咧即系接触到嗰个测试棒啦，同埋嗰啲嘅测试剂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相当之危险嘅动作吓。咁所以咧，我发现咧有好多人咧系将嗰啲测试棒摆啲小朋友嘅玩具上面啦，系啊，同埋咧，亦都发觉有好多人咧，系甚至乎系咧，即系喺小朋友喺隔离嘅时候影嗰张相，所以我就提醒大家啦，即系喺用完呢啲测试棒咧，你自己如果真系要话，譬如公司话要求你 cap 张图咁样啦，咁咧，请你摆喺一个咧，即系你会即刻可以清洁到，同埋你会即刻记得抌咗佢嘅地方， 同埋系要即刻清洁添啊呢啲。 係啊，真係啊，因為甚至乎你都諗下啊，呢啲棒入面嗰啲化學嘢咧，其實你都最好咧係抹一抹。咁所以咧，啲專家都教大家最好咧可以咧係喺嗰個個表面咧用呢一個70-80% 濃度嘅酒精咧去消一消毒，又或者咧如果喺屋企咧就用1:49嘅稀釋漂白水咧抹一抹你即係做個測試嘅嗰個地方啊、那個台面啊等等咧，咁樣就會比較保險啲啦。 咁啊要啦，安心啲啊，即係自己 check 完之後 negative 嘅，咁啊亦都唔會話擔心啊感染啊或者啲人亂咁劑咧有啲咩事啦。好啊，呢個非常之好嘅提醒啊！咁我哋晏啲再傾過啦，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每朝六點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夢正濃，啱啱張開對眼，已經出門口翻工，食緊第一啖早餐。總之，每朝六點到十點就會陪住你，聽住晨光第一線，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杯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留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都丢架都虚假，你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麻，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谣言像怪蚊满天飞，再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咬大脑淤血，你当有记他的下个秘皮不受贡献不可发你，明明昨天 OTO 到四点身心麻痹，他的下的心机太空撞展开两臂，谣言每天更新不放弃欣赏你，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都丢架斗虚假，你无缺高下，麻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唉，谣言像笑片费心机，剧情作大扮傻演技，自我放弃般谦卑，全力 早上嘅时间6:52啊，咁啊，朝头早啦，咁啊，除咗有呢一首啊一决高下嚟自咧就系曾国同嘅歌曲之外，更加咧会有 KOL 系列啦，咁啊同我哋咧就一齐讲下有关于 fashion 嘅问题嘅，咁啊大家可以喺入边咧睇下诗，睇下可以自己啲三点配搭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嗱，海，疫情期间，大家当然特别注意啲衣物嘅安全同埋干净啦。以往咧，我自己就有个习惯嘅，就系、是、冬天一完回暖嘅时候咧，我就中意拎啲衫去洗衣铺嗰度洗嘅。 系，你真系好乖啊！ 系啊，因为自己唔识洗，惊洗烂啲衫。 系，冇错冇错。咁你洗衫，你咪会睇 washing label 嘅咧？ 系啊， 睇下件衫，譬如佢系适合手洗。水洗、乾洗，你自己中唔中意睇嘅咧？ 我间唔中都会睇下嘅。如果系特别珍而重之嗰啲衫，如果平时你话嗰啲卫衣咧，我就算噶啦，求其劈落去洗咯。 系，因为我谂大家做咗咁多年人，买过咁多衫咧，我哋大概都会有个判断咧，就系、是、究竟嗰件衫咧应该要点洗嘅、 嗯。 不过你讲得啱嘅，如果你真系爱惜衣物咧，都留意一下佢嗰个洗水标签啦。如果尤其是咧，佢真系写咗话系 dry clean only 嘅，即系话只系适合干洗嘅咧，我谂都真系值得考虑咧。其实件衫系需要干洗嘅。 嗯。 咁然后问题就嚟啦，你 会有一个迷思咧，因为我都唔知俾人问过一次啊。所以我今日就决定不如讲下呢个话题。其实呢干洗系咪真系唔会 濕水，或者佢完全佢如果佢乾，佢唔用一啲濕嘅嘢去，佢究竟點樣洗嘅咧？有冇諗過呢樣嘢咧？ 我以前咧曾經有幻想過咧，因為如果幫啲小動物沖涼咧，咪有嗰啲沖涼粉嘅，我就諗啊，會唔會其實可能噴一啲嘢或者塗層咁樣啦，定還是係真係用粉末咁拍拍拍咁啊？可能吸翻佢就叫洗完咧。 即係譬如我哋有啲叫 dry shampoo。 嗯。 懒起上嚟，或者之前细个去露营嗰阵时都会嘅，唔洗得头，帮晒嘢咧，做啲 dry shampoo 系啦，得唔得咧？ 洗咗个头佢就算数啦，咁样嗱呢个咧就啱少少啦。其实咧干洗咧，严格嚟讲咧，都属于系湿洗嘅一种嚟嘅。 嗯， 咁你听落系咪好矛盾咯？我明明叫干洗，原来你话俾我知系湿洗嘅一种，咁我干洗嚟做咩咧？咁原来咧，只不过就系话佢唔系用水洗 哦。 系啦，而系咧，佢系用一啲咧叫有机溶剂啊。嗰啲有机溶剂可以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化学成分啦，应该咁讲。咁太 technical 太详细啲成分，我都唔喺度讲，因为讲完都唔会系知系咩嚟。 嗯， 总之咧，佢就唔系用水，其实系一啲嘅有机溶剂，就系、是、用呢一啲溶剂啦，经过渗透啦、稀释啦、清洗啦，咁然后咧就去除去咗衣物上面一啲嘅油渍同埋一啲嘅污垢嘅。 嗯哼， 嗯，咁所以咧，即系成个流程咧就可以达到都是达到一个清洁啊、消毒啊、去渍啊呢一种效果咯。 嗯， 然后啦，如果咧你去干洗嗰阵时咧，我唔知道你譬如我冬天攞件大褛去干洗，你有冇发觉嗰啲店员咧，佢都会 check 得几仔细噶，佢会 check 你件衫。 会啊，我甚至见过有啲店员系帮件衫影埋相添噶。 哇，佢真系好仔细哦、啊！有啲会噶，因为咧佢会要一个事前事后相啊嘛。 系， 可能都避免咗争拗嘅，即系譬如可能有一啲位置咧，可能之前你个污渍系咁噶，或者你呢个位置，譬如你粒纽本身已经系崩咗噶啦，即系唔关我哋事嘅，可能佢都会做定翻一个record 话翻俾你知咁样咯。咁同埋点解啲店员咧，其实佢一定会 check 咗你件衫先至决定件衫点样去干洗咧咁样。因为咧，原来咧，头先我哋咪讲咧，佢都系啲有机溶剂或者溶液啦，就爱嚟洗件衫啦。虽然佢唔系水，但系佢系啲溶剂溶液嚟嘅。因为咧呢啲溶液咧，其实都会有机会可以溶咗，譬如件衫可能你会有啲胶嘅成分，例如嗰粒纽。 系 啦，佢就会惊会溶咗粒纽啊，其实就系、 是哦、会咁样噶，原来。 系啊，因为佢都系啲溶剂溶液嚟噶嘛，佢系化解佢一啲嘅物质嚟噶嘛，所以其实佢有机会会令到譬如啲纽扣啊嗰啲咧，可能佢会蚀咗啊，或者有啲 coating 会甩咗啊咁样、 哦。 所以如果细心啲嘅干洗咧，佢会同你包起个粒纽、或者先加个保护嘅套啊，咁样套住咗粒纽咧，先至会同你去干洗嘅。 嗯， 甚至乎有一啲污渍，佢哋可能会用另外一种嘅方法。同你起咗色先，然后先至攞晒成件衫去干洗。 哦， 咁呢一个先至为之系一个合格嘅一个干洗嘅程序咯。 嗯哼，咁啊听落都几仔细、嗯。虽然我自己有时咧，如果咧整污糟咗件衫咧，一笪笪咧惊洗唔甩咧，我都会首先去咗嗰一笪色先至再抌落洗衣机洗。 去咗色先咯，呢、这个都系啱嘅。其实都咁，同埋可能跟住心里边就会有个疑问，就系话究竟有啲咩衫我适合攞去干洗啦？当然你判断唔到，你可以睇嗰个嘅洗衣嗰个标。一般嚟讲咧，譬如系啲羊毛衫、啦衫啊呢啲啦，丝质嘅织物啦、麻质嘅衣物啦，绸缎啊，都系啲比较容易你可能会喺嗰个洗衣机勾到佢啊。咁可能呢一啲嘅布料咧，都会适合用干洗去处理啦，同埋容易缩水嘅布料。咁然后就讲埋啦，干洗嗰个符号究竟系点？其实好容易认嘅啫。你话如果佢真系冇写明系 dry clean only 嘅，或者佢真系净系用一个洗衣嘅标签符号咧，其实大家就认住啦。如果你嗰个洗衣嗰个标签咧系有个圆圈喺度嘅话咧、就即系话咧佢系只可以干洗。 嗯， 然后入边咧佢再用啲乜嘢英文字母喺里边咧，我觉得大家都唔需要太有心究，因为有啲就系圆圈入边有个 A 啦、P 啦 ，T for Peter 或者系 F 嘅字母咧、其实佢都系代表咗咧，就系、是、我哋头先讲用唔同嘅一啲嘅溶剂去干洗。 嗯， 我觉得我哋就唔需要了解到咁细致咯。咁所以你见到个洗衣标签，佢一个圆圈，咁里面无论系 A 啊、P 啊、F 都好啦，即系话代表呢件衫咧，其实系适合用干洗处理啦。 哦，咁所以大家如果咧好似我咁样咧，打算攞啲大褛啊，或者攞啲咧自己珍而重之嘅衫去洗咧，都可以顺便留意一下嗰啲嘅标签先咯。 绝对需要啊！如果譬如佢话你系手洗嘅，咁我觉得即系唔好懒咯，咪自己手洗下件衫咯。尤其是而家疫情在家都冇乜嘢做，我哋当做下运动咯， 都好、啊。喂，好啦，嗱，今朝同阿海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下次再倾，拜拜。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带 领。不知会不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上嘅时间7:09，晨光交通天文台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面有阿白元浩啦，仲有啱啱笑我嘅 Didi 咯，早晨 Didi， 早晨。小扮都敢笑你咧，因为你望住我，我又望住你，啱啱倾紧啲嘢。 咦，今日真系含情脉脉咁笑啊！头先嗰个系。 我點會含情？ 呢度人多啊 ，Didi！ 我咁鬼粗魯，點會含情合脈啊？ 誒，唔好講呢啲啊，唔好講啲風花雪月嘅，講翻啲正經啲就交通方面啦。 交通都好正經嘅，咁好彩啦！今朝早咧咁多條隧道啦，同埋路面咧都係正常，暫時就係 OK 嘅。咁都提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喺九龍嘅油麻地嘅炮台街啊，受工程影響啦，介乎金粟街同埋新田地街嘅一段炮台街咧就需要封閉嘅。咁另外九龍灣嘅宏基街咧都有渠務工程，宏基街近日興力工。工业中心对出一段路都是分阶段实施封路措施的、交通消息就是这么多啦。 哎，咁啊，都短短地都挺好啊，系嘛？ 系啊。 咁啊，有冇啲其他嘅提示俾我哋呢？ 有啊，嗱，小白咧，琴日咧都睇到啲媒體啦，就喺度已經宣布啦，好多因為依個疫症咧，影響到依一個嘅公共交通工具服務啊。我琴日咪講咗港鐵嘅，咁我相信咧，港鐵都依然會實施緊依一個嘅調整班次嘅。咁、但係雖然話唔排除咧，可能會短暫關閉部分嘅車站，以應付嘅、 哎。我都記得琴日我哋都有提過， 我哋琴日提過， 咁啊好慶幸而家就仲未 暫時未關閉啦。咁但係咧。要等的时间耐了就一定的了、即可能你平时等几分钟现在要等长几多分钟呢、 可能十分钟这样 没错了，但是稍后我们收到港铁消息都会跟大家讲，总之就大家预早少少时间了，就没可能就好像以前那样的了、除了港铁之后呢，九巴、新巴、城巴、天星小轮和新渡轮都有相应的措施、我讲给大家听、 不过我先提一提，因为什么呢，现在港铁它的班次就少了、香港人是心急的，就千万就不要听到嘟嘟声就走去冲，想着喂下一班可能等两个字、等八分钟九分钟、 夹到的会 是的、你就真的为了赶一班车呢，发生意外 就非常之不好了、 你 所以 提示、 因为我都知道大家心急、特别现在港铁的班次如果它调整到少了的时候，大家心急的情绪呢就好容易咧，喺搭呢个扶手电梯嘅时候听一听咧，听到就心急，嗰、那个情绪就嚟啦。咁啊，容易会喺扶手电梯咧，系应该企定定嘅， 冇错， 系啦，企定定，咁啊唔好行啦咁样。咁啊，你一见到佢上山嘅时候，就千祈唔好去冲。咁啊，你等一下啦，而家个班次系疏咗嘅，但系佢会嚟嘅。系啊，咁如果你因为谂住等嗰几分钟搞到自己咧就受伤嘅话咧，其实肯定系得不偿失嘅。 系啊，夹亲真系好痛噶，你自己睇医生都好麻烦噶嘛，所以都要保重、保重咯。 啱啊，系嗰啲即系等佢下一班啦，唔紧要啊呢、這个。 冇错啊，小白你讲得好啱，香港人真系好心急噶。你睇下嗱，每一个搭 lift 嘅地方，关门嗰个咧就甩晒色嘅，开门咧就完全冇甩色嘅。咁你睇到原来香港人几心急、关门。 你都好细心、啊。 唔系，我成日都留意到，真系好好笑，真系嘅，关门都甩晒色嘅，所有屋企嘅大厦或者系出边嗰啲都系。 通常按的是按几下添啊，按 好快速，啵，所以快啲删啦。好啦，咁啊，讲完港铁嘅，同埋睇下小白嘅温馨提示咧，我讲俾大家听啦，九巴啦，咁九巴咧都系啦，琴日睇啲媒体咧就系宣布啦，就会调整200条巴士班次，喺繁忙时间咧，平均咧会等3至半个钟头一班车。系啊， 哇，都等好耐喎。 系啊，即系我记得啦，平时208咧，我成日坐噶嘛，咁啊四个字一班车噶嘛，咁而家都调整到半个钟头一班啦。 系， 系咁，所以 208咧系一个嘅巴士嘅号码嚟噶吓。 系啊，系我一讲九巴， 未必知啊。 O K， 咁啊讲九巴。 流往广播道同呢个尖东。 冇错啦，咁啊另外多条巴士线啦， 點鐘後咧就需要30分鐘一班嘅，咁我講少少俾大家聽啦。咁、 嗯、 有2號 B 啦、5號 D、29號 M、216 M、234 A、286 M 同埋978，咁啊好多嘅，咁啊自己可以上翻九巴網站睇翻啦。咁、 嗯、 但係咧呢、這個比較特別啲啦，由而家至到6號啦，屯門公路嘅轉車站來回方向啊，同埋尖沙咀嘅客務站係暫停嘅。係、嗯、係平時可以買月票噶嘛。 屯門公路嘅轉車站 係轉車站嗰度咧有個服務中心嘅。 哦，嗰、那個服務中心暫停，轉車站仲可以轉車。Okay, 你問得好啊，因為可能啲我講得快啊，聽 唔 聽？ 啲聽眾會如果冇咗啊，個唔係，仲有嘅可以轉車嘅。 屯門公路嘅轉車站同埋尖沙咀嘅客戶服務中心就會暫停服務，你唔好諗住去到嗰度買月票啊，係、嗯、沒有嘅。 明白。 咁另外啦，沙田啦、屯門市中心同埋裕民坊嘅客戶服務站咧，開放時間咧佢就唔係停嘅，就會改咗，可能平時好早啦。而家就改咗上昼嘅11点至到晚上6点嘅啫，咁、 嗯、 大家预翻时间啦。咁、 嗯、 另外啦，喺九龙湾巴士车厂嘅失物认领服务同埋换领站咧，服务时间都更改，而家只系开135咋吓。 系哇， 记住啊，只系开135咋，你唔好246过去啊，冇得冇办法啦。 明白明白。 好啦，新巴同城巴咧就宣布调整80条巴士班次， 嗯、 就甚至部分咧有啲暂停嘅，同、 嗯、 埋更改时间啦。咁多条巴士线咧其实都暂停服务嘅，自己喺我讲唔到咁多啊。 系啦， 咁喺自己上网查询啦。天星小轮咧就会来往中环同埋尖沙咀航线咧就会延迟到早上七点钟先开航嘅，即系平时可能唔系呢个时间啦。咁同埋提早晚上九点停航啊，呢要记住啦。 明白。 九点后你唔好谂住搭天星小轮啊。 系，咁啊，大家总括嚟讲咧，咁啊需要咧就系一搭交通工具嘅时候，试下揾翻自己相应交通工具嘅官方网站，睇下佢哋嗰个班次调整方面系点样。 系啊，同埋留意埋渡轮啦。 冇错、嗯。好，唔该晒 Didi 嘅温馨提醒，唔该晒。咁啊，另外天气方面问一问。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出边嘅天气点咧？ 嗱，今日咧又冇琴日咁正喎。 吓，今日凉翻少少。 凉翻啲啊！嗱，而家温度应该18.5度咁上下，你嗰边睇系咪都 系？系17度啊，而家。 哇，17度添啊！ 嗯。 哇，可能我个人热啊，影响咗我身边嘅一个温度计咁样吓。 系。 啊，咁啊，温度啊低咗啦，而且见到个天咧都系偏向于有啲灰嘅， 哦， 咁同埋咧有啲风啊， 系， 咁有风你自然就会感觉到有啲凉意， 系， 咁我见到街上边嘅朋友们咧、 嗯， 今日都系比琴日多咗添衣嘅， 嗯，咁啊好啦， 啊，咁啊，所以大家今日都会起身嘅时候，可能都知道，咦，今日有啲冻、哦，要着多件衫啊， 系系，咁啊，你都快啲着多件衫，跟住翻嚟一齐做节目啦。 系啊系啊，好啦，我跟上你啦。 好啦好啦，一阵间再见个、嗯， 好 咁啊，唔该晒钟哥。咁啊，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方面啊，睇睇咯。咁啊，大致系多云嘅，初时部分地区系有薄雾，咁所以可能望出去嘅时候咧，好似有啲烟霞咁个薄雾嚟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系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早上咧系有一两阵雨，咁啊日间咧就转为天晴啦。下周中期天气咧就干燥，早上咧就清凉嘅。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7:16啦。咁啊见到出边嘅温度啊17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3%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比较上大嘅波幅啊，好啊由3低至到咧就6啊。去到六啊，咁啊中級度嘅水平嚟嘅，咁所以都頭先講過啦，有啲嘅薄霧啊嚇，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時間嚟到早上7:16啦。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有資深經理人 Jerry。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我哋一连几个星期咧都讲紧啲植入式广告啊。上个礼拜咧就带到去一啲服装提供啊等等。喂，其实咧喺呢一个香港嚟讲咧，服装提供啊又或者系品牌赞助啲服装俾啲艺人咧，都几普遍噶、啊。 就嗱，你咁样讲，我又调翻转啦。其实都唔系近年嘅，一向真系即系我有生之年做咗几廿年人咧。都有呢啲嘅，譬如贊助啦，或者合作啦，嗯、我哋叫做 collaboration 啊，我哋中意講，即係我做經理人，我就中意講 collaboration 多啲嘅，因為係、嗯理論上係互惠嘅，即係除咗我得到你嘅 sponsor， 咁我哋唔使買衫之外啦，咁、 嗯、 但係我希望亦都可以幫個品牌做到一個推廣啊、promo 啊，增加呢個曝光率，咁希望就叫即係好老土啊。希望 win-win 啦，雙贏啦。咁、 嗯、 但係呢，如果你話近呢3-5年，你會可能覺得比較出眾啲嘅，係因為即係推廣啊 marketing 嘅同事呢，即係佢哋而家真係 每一日比每一日更加專業啊，咁變咗會更加好細緻地咁樣向住佢哋嘅目標嘅客户群去即係去推廣啦。咁變咗，如果你未必係佢嘅客户群嘅時候，你望落去咪有機會覺得哇咁明顯嘅咁樣咯。咁但係即係你其實做任何事情啦，唔係淨係講緊推廣啦，你係冇可能滿足曬全世界每一個人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永遠做 marketing 咧，其實嗰個目標，即係除非你嗰樣產品係哇全世界所有人全人類都啱嘅，咁 which 其實就真係好少有啲咁樣嘅產品啊嘛，有但係極少啦。咁所以咧就要視乎，如果嗰個推廣嘅同事啊、部門啊、團隊啊，佢哋如果拿捏得準嘅，咁就達到咗啊佢哋嘅目的咯。 嗱 ，Jerry 啊，头先你所讲话呢个推广嘅层面啦，我唔知系咪因为我真系唔系经常好留意住嗰啲品牌出嘅每一个广告啦，我感觉上咧，经常喺啲大牌子嘅网站啊，又或者系啲宣传海报嚟讲咧，我自己所触及得到噶啦。以前咧，感觉上都系啲外国嘅模特儿啦，甚至乎早几年咧，因为我中意睇大陆嘅电视剧咧，咁我都几多系内地嘅明星啦。咁然后咧，去到呢两年咧。我亦唔知道会唔会系因为香港咧追星嘅文化又好似旺翻咁啦。近呢两年咧，大牌子揾本地艺人做代言，又或者系 sponsor 嘅情况，好似系多过之前。 我就会咁样去形容嘅，有即系可以有好多个，即系好立体嘅呢一样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嘅。嗱，唔系有条公式嘅，真系冇公式，因为始终讲到尾，如果个品牌够大嘅。咁我话碗咪碗，我话碟咪碟咯。就冇话真系话一条公式就系啱晒嘅。咁但系有时候我哋会借镜噶嘛。譬如喂，我见到你做呢样嘢做得成功，咁我咪又不妨喂，我哋唔会照抄嘅，我哋用呢个 concept， 我哋扭少少，希望可以做到啲新意。咁樣就叫做即係叫做跟住條 trend 去走啦。咁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其實就我諗呢個就同呢個成個世界嘅文化有少少即係嗰個文化嘅發展啦，應該咁樣講。因為譬如喺香港嚟講咁樣，我哋會以往呢就國際品牌啊嘛，我國際嘢我咪揾國際人咯。咁你以前啲所謂國際就係西方國家就為之國際啊嘛，以前啊，咁就近呢啲已經係好耐噶啦，呢十年八載都有噶啦。其實開始一個每一個地方，唔係淨係香港嘅，就算你日本好、韓國好、泰國好，佢哋自己本地嘅潮流文化發展。越嚟越盛行嘅時候呢，喂，我已經唔使用嘅國際嘅指標啦，我用我本地嘅指標，更加我哋所謂更加貼地呀，更加接地氣呀、以前同埋特別係嘛，入面有時係譬如你化妝品嗰啲呢，喂，你嗰啲五官啊、輪廓啊，根本東方人同埋西方人都唔同。咁所以呢已經去到呢好有唔少嘅品牌呢係專為亞洲市場、專為東方人啊，甚至乎因為我哋係黃種人啊嘛。咁我會將為咗我哋嘅膚色啊去做啲特別嘅產品。咁所以變咗當我個產品走向係希望喺個市場上面迎合每一個唔同嘅市場嘅時候呢，咁你好自自然然就會用多咗本地嘅即係當地嘅人啦，唔好話本地啦。咁就算你去到泰國嘅時候，佢又唔會用你佢會唔會用返泰國人囉。咁但係就因為呢個係因為所有嘅地方呢嗰、那個文化嘅發展啊進程係越嚟越成熟咁樣解囉。咁但係你又唔好咁樣睇啊，周不時呢耐唔耐呢都會即係叫做出事 㗎。都係㗎，即係如果出親事呢，連我哋呢啲呢唔係話好留意潮流時裝界嘅都知呢，應該都幾大件事啊，甚至乎呢都唔係話冇聽過一啲呢直情係集體去鬧話，覺得好似著到個品牌都唔似嗰個品牌咁嘅。 讲到所谓呢啲嘅评论啦，我唔好话抨击啦，有赞有弹啦。咁我就即系我做呢行唔好介意啦。咁你评论喺入边咧，抨击系相对容易嘅。 因為我成日咁，你過去我哋做咗咁多集，即係傾咗咁多集偈咧，你都知道，我成日都會講，其實要做好一件事真係好唔容易嘅。 嗯， 即係你自己都著衫出街嘅，你咪諗下啦。其實你要著到嗰一日，連你自己都覺得自己靚嘅，即係問心講啊，真心、哦。你一年365日，你真係覺得有幾多日，你真係自己覺得自己著得好靚噶？ 可能都唔係好多日㗎咋。 可能有時你真係可能咁，你日日都係叫做梳過個頭啊，化過個妝啊，揀過件衫嚟著㗎。咁但係啊，係唔係真係咁容易呢？其實呢件事首先第一係複雜嘅。 嗯。 咁我去到第二個層面咧，就係、是、你話要配襯到啱曬咧，其實。唔系一个公式嚟嘅，好简单。嗱，如果你自己去买衫， 嗯， 你就梗系试到，哇，喺啱晒颜色啊，啱晒尺码，各样嘢都啱晒啊。咁你身边嘅屋企人或者朋友又赞你靓，咁你先至买落手嘅啫。咁、 嗯、 但系你咁样嘅情况，你有时都有机会会买错嘢嘅，系、 嗯、 咪？好啦，咁你讲到去赞助嘅时候啦，咁呢啲有少少专业嘅层面啦、 嗯。 首先赞助，睇下赞助边个咯。你赞助一个我讲真嘅，你赞助一个超级大星嘅，咁你即係佢嘅选择系咪好多啊？ 嗯， 咁佢真系会揀到，哇，喺啱晒 size， 啱晒心水，所有嘢都啱晒。 嗯， 咁但係如果你就其实成个entertainment 嘅市场好大㗎嘛， 嗯， 哪边商你一个品牌其实你可以赞助几多个人啫？ 嗯， 其实你嗰啲衫呢唔会有好多㗎。 嗯， 即你真系其实一个品牌唔系一个百货公司嚟㗎嘛。咁变咗，当我特别系咧，如果我赞助嗰你嘅时候，同一件衫你着咗，我又唔会着噶咯噃。 嗯， 所以咧，其实当你去到最后嘅时候咧，剩翻落嚟俾某一位艺人或者某一位名人，佢能够着上升嘅衫，其实可能个选择唔多嘅。 嗯， 跟住我仲未讲尺码、哦，即你又可能着中码，嗰、那个可能着细码，有啲又要着大码。 嗯。 咁其實究竟有幾多個碼數又可以俾你著呢？嗱、 嗯， 咁呢個其實亦都係會影響嗰、那個著個出嚟，即係我哋如果講衫褲鞋襪嘅話咧，嗰、那個效果又會影響咗啦。嗱、嗯，你唔同accessories 喎，手袋個個拎起手都差唔多噶啦。咁、 嗯、 你衫嘅時候好多時候要講啱身嘅嘛，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 angle 咯。咁、 嗯、 仲有第三個 angle 啦，就係、是、講潮流嘅問題啦。即係譬如我舉例，近呢兩三年就好興比較啲大碼啲嘅 oversize 我哋叫嘅衫。咁、 嗯、 但係你喺個 general market 喺觀眾嘅層面，其實係唔係個個人都接受 oversize 一樣嘢咧？ 又未必係。 或者係啦，咁我又可以無止境咁樣駁你咯。哇、啊，個款係咁啫，你可以唔敢著噶嘛？乜乜乜興又一定要著噶咩？即係其實呢啲所謂嘅無止境嘅評論咧，其實往往有時就會做到有啲所謂唔係十分好嘅效果咯。 嗯，可唔可以當係一啲負面嘅批評都係宣傳嘅一啲輿論嘅力量咧？即係都有宣傳到啊！ 我其實又正想講啦。嗱，我成日都有句嘢講啊，即係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啊嘛，係、 嗯、 嘛？任何能夠引起關注都係好。嗱、啊，又係嗰句啦，我唔能夠為咗廣告商或者品牌嘅立場去講呢樣嘢，因為我唔知每一個品牌諗啲乜嘢。 係， 但係某程度上咧，我唔十分贊成嘅。 嗯。 如果你個品牌唔係好出名，冇咩人知嘅，咁理論上起碼就算唔係咁好，任何嘅公關都可能係好嘅公關。 嗯。 咁但係當你已經係一個有曬市場定位、夠曬大規模嘅時候，其實佢哋真係可以揀 exposure， 揀嗰個 publicity 㗎。係。咁對於佢哋嚟講咧，對於大品牌確立曬佢哋嘅定位嘅時候咧，佢哋就真，我就真係會認為佢哋係唔要 bad， 即係唔好嘅 publicity 咯。 嗯。 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所有嘅曝光都係好？咁就真係我有時會覺得視乎嗰個品牌係多唔多人認識咯。 嗯。 咁如果係一啲已經係家傳户曉嘅品牌，問心講你自己有翻咁上下地位，我梗係唔要唔好嘅嘢啦。咁、 嗯、 呢個係一個。说法咯，咁所以但系你话有时除咗我头先讲紧系嗰个品牌策略或者个款式之余咧，咁就当然不能够抹杀咧。咁艺人其实都有责任嘅。 嗯， 我举例啊，我去赞助一位艺人，譬如我又系讲句啊，我赞助 Barbie 嘅。 嗯， 咁其实大家都识 Barbie 噶啦，咁但系可能我过去呢六个月我冇见过你真人。 嗯。 咁究竟你真人嘅狀態係點呢？如果我唔夠細心嘅話，或者嗰個贊助 sponsor 你啲衫裤鞋袜，咁即系唔系一个好大嘅 campaign 嘅时候咧，我呢边嘅团队我又未必话，哎好啊好啊，可以我可以赞助佢啊，你叫阿芭比出嚟见下我先啦，即系未必会去到咁深入噶。 系 咁啊，换言之系咩啊？即系其实我六个月冇见过你，你而家咩状态？包括高矮肥瘦啦，包括你嘅精神状态啦，你嘅样啦，我都唔知道噶、哦。咁点知咧？你一出咗场见到，哎呀！总言之，唔迎合到嗰个品牌嘅所谓嘅 expectation， 嗰样嘢啫。因为其实冇话边样嘢好啲嘅，即系总言之，好嘅就系话我，因为我赞助你啊嘛。而家我觉得好咪就系好咯，系、咪？或者喂，点解你呢排咁残嘅、咁攰嘅个样？咁你咪着到我啲嘢都即系个形象咪好似有少少唔系咁好咯。咁变咗有时呢啲位咧，咁究竟你话系嗰个产品出咗问题啊，定系位艺人呢排有啲乜嘢嘅问题咧？咁其实呢啲都会有机会咧造成一啲就叫做唔系咁好嘅结果咯。咁有唔好嘅结果嘅时候，就自然咧就会有少少咧会影响诶将来嘅发展嘅。是有发生嘅呢啲嘢。 嗱，今次咧就同阿 Jerry 讲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咧都可以再讲下关于呢一方面嘅合作，到底艺人嘅角度又系点样嘅咧？ 好啊， 好啦，唔该晒 Jerry， thank you。 今日系三月三日，星期四，农历二月初一，适宜嫁娶、祭祀、祈福、开光、出行、拆卸、动土、上梁、入宅、迁徙、安床、开市、交易、立券、入殓、破土、安葬、除服、成服、进人口。 今日好日子，掂晒， 唔好过度兴奋啊！今日忌诸事不宜。 吓、啊，搞乜嘢啊？ 平常心就得啦。今日都系世界听力日， 我会多啲了解预防听力损失，促进同埋参与改善听力保健嘅活动噶啦。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嘅军事行动踏入第八日，首都基辅火车站喺星期三晚发生爆炸。内政部顾问话，爆炸系由一枚被击落嘅俄罗斯巡航导弹嘅残骸引起。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星期三遭到猛烈轰炸，官员话超过二十人死亡。俄罗斯声称夺取南部港口城市克尔松的控制权，市长亦都暗示当地失守，说俄军实施宵禁。俄罗斯首次公布有近500个俄军士兵死亡，杀死2870个乌克兰士兵，摧毁1500几个军事目标。美国国防部说，集结在首都基辅外长达60公里的俄军车队仍然停留不动，相信俄军正重整实力，评估至今攞到的进展。欧美多国因应俄罗斯向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先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正准备一项针对更多俄罗斯寡头和其公司和资产的制裁方案。被问到石油领域是否可能成为制裁目标，美国总统拜登说没什么是不可能，禁止俄罗斯向美国出口石油仍然是选项。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针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计划仍然在谈判桌上，拜登希望与国际社会密切协调，减轻制裁对美国和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承认，俄罗斯经济正遭受严重打击，制裁旨在破坏经济的完整性，但俄罗斯不会倒下。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目前仍然倾向在三月的议息会议加息25点子，如果通胀高过预期，联储局准备好在未来会议中更加激进地加息。鲍威尔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说， 鉴于乌克兰战争，联储局将会谨慎行事，因为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有高度不确定性，消费可能会受影响，而大宗商品已经受到影响，油价急升，联储局不知道这些影响会有多大和持续多久。鲍威尔说，三月加息25点子仍然是合适，同时预期能够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上拿到进展。他又说，油价走势取决于乌克兰战争走向，联储局将会确保油价上升不会引发通胀的循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星期中期天气干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有爆水管，下城门道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一段啦，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重复多次，就系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另外啦，喺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介乎金粟街至到新田地街之间嘅一段炮台街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交通系正常嘅。路面方面，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慢车。咁喺港铁消息方面咧，屯马线由于多名嘅车长染疫，未能够执勤啦。早上繁忙时段，列车班次需要调整，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咧会由三分钟一班车调整至四至到四分半钟一班车。屯马线4至4分半鐘一班車。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听人话戴帽戴得多就会甩头发，究竟系唔系呢？ 其实就唔会嘅。第一，毛囊咧就喺个皮肤下边；第二嚟讲咧，啲油分系向外出嘅。就算你戴住帽嘅时候咧，佢唔会话因为你戴咗帽而焗到佢咧系出油，所以戴帽系唔会影响到会甩头发嘅。 唔使道听途说嘅，要知多啲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理例。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 选。Welcome back, Justin. 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面，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回归广东歌乐坛，侧田第一首嘅作品咧系送俾另一半嘅周年礼物嚟嘅，唤醒自己同埋乐迷记住第一秒望到自己嘅爱人或者重视嘅人嗰种感觉，珍惜彼此。作曲监制侧田，填词侧田方杰，编曲 Tedlow。今个星期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5位，侧田 featuring Tedlow 第一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7，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82%。早晨啊， 喂，钟哥 Kitty， 早晨啊，今日讲下呢一个咧有趣嘅事件啊吓，咁啊，可能近排咧大家都有机会会发生啦，咁啊唔知大家点应对，要谂下点去拆翻件事，或者啊点去打招呼好啲咧？嗱，話説係點樣啦？嗱，兩位拍檔有陣時都會叫下外賣嘅習慣啦，係咪先咁樣？咁啊，我哋最驚都係個外賣員遲咗送餐過嚟啊。咁但係咧，有陣時叮噹個外賣一俾你嘅時候，阿梁生或者阿崔小姐一攞出嚟嘅時候，發現係熟嘅人喎。 我識嘅， 係啦，識嘅。嗱，唔係熟啊，熟有乜所謂啫？即係譬如。你見到我咁樣，喂，即係冇阿 O 轉咗行，喂你啊，原來即係嗱，一熟同埋識係兩件事嚟啦。熟你 O、OK、K 啊，即係咁你轉行你都繼續維生嘅。喂，下次你記得早啲添啊 ，O 咁遲先送嚟，即係你仲會邀引佢幾句，因為熟啊嘛，係咪先？但係識咧就尷尬啦。個氣氛咧就大家靜落嚟，唔知點講嘢好啊。因为可能你认识佢嘅时候唔系做呢一种工作，咁你唔知道自己应该释出一个点嘅信号去缓解咁样。嗱，当然啦，即系我哋都系我哋三个立场一样，职业又无分贵贱啊，随时呢啲外卖速递员啊搵钱多过我哋添啦，系咪先？但系嗰个片刻咧就尴尬啦。好啦，两位拍档，如果遇到呢啲事情。点搞好呢你哋觉得？ 嗱，我先咧即系提供一啲咧，好旧式嘅港产片或者港产电视剧嘅一啲套路先啦。 系 都唔好话旧式啊。最近我睇咗一套电影，佢都用紧呢个套路。新拍 系边套？系边套？讲你听啊！ 两个字。 系 啊，唔系话， 唔系咪之前前一两年好啦。 哦，咁好咁易估到嘅。 系喎，Kitty 睇过，唔系佢个内容咧就系话佢唔系送外卖，咁就讲咧就去抹车，即系因为即系家境唔好啦，就要去帮人抹车嗰啲咁样咧，跟住就撞到佢以前嘅下属。咁我以前个下属咧就拍咗个好名贵嘅跑车喺度，咁跟住嗰个名贵嘅即系名贵嘅跑车嘅主人，即 系 以前嘅下属。 三个字喎，钟哥。 两个字啊？ 系咩？ 三个字咩？两个字。 嗱，都话 啊，三个字同两个啊，系啱啊，啊好啱，两个诶三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系。 咩人啦？咩人？我哋一齐喺度笑噶嘛，我哋一齐喺度笑噶嘛。 系喎， 电影嘅嘢，你梗系问我啦。我冇做二台院线啫。 系三个字，三个字，乜乜人咁样啦。跟住就话：，哇，啊乜你而家要咁样抹车啊？吓啊，你小心抹，唔好整翻我架车。即系呢啲咁样嘅套路咧，真系好旧式嘅先至会出现噶嘛，新嘅系唔会噶嘛。 系， 即系仲话阿 O 都讲啦，喂，打份工。都系一份工啫，咁咪打个招呼，喂，咦，转咗行啊，喂，下次早啲话俾我听，咁咪一句咁咪完噶啦，或者问下对方咁就冇嘢噶啦。 我谂都会打招呼嘅，我觉得，即系嗰个所谓嘅尴尬，其实系你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啫，即系唔系话谂好多嘢，只不过系你冇谂过呢个人突然之间喺嗰一秒会出现喺你面前，咁有时候可能系你自己尴尬都未定嘅，因为可能你冇化妆啦，可能你冇谂住即系一打开门会即系油头粉面咁样撞到一个熟人啦，咁但系我觉得又好难你扮，即系嗰一下明明。认得出，跟住又好气到扮，我唔识你噶咁样，亦都好似仲难化解嗰个尴尬。 但系如果唔讲嘢咧，即系唔打招呼，即系有阵时打招呼，你想愣多一两句噶嘛？你唔知愣乜嘢好啊？ 即系个开场白系咩？嗱， 当冇嘢咧，我都一定做唔到噶啦。虽然大家依家话戴住口罩啫，讲真你 睇到你个眼神啦， 系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咁样，跟住扮唔知就仲 好尴尬啊！ 嗱，好啦，大方打招呼之后，愣句乜嘢好咧？嗱，你通常你都冇理由，喂 ，hello， 好，拜拜，咁即系你愣多一两句嘢，可能会 好啲。咁嗰一两句究竟系乜嘢咧？ 系咪都系会问翻？咦，转咗行啊？咁样咯。咁我谂最后嗱，最靓嘅埋即系嗰个叫做收场咧，应该就系话喂，小心啲啊，系啊，即系做嘢，即系而家出街都 小心啲 啊，保重啊，咁样，迟啲再约啦，咁嗰啲咯，类似。即係叮囑翻有啲 係 啦，有啲關懷咁樣咯，我諗係 啊，或者一句咯，喂，係好耐冇見， 係 或者麻煩曬咁樣咯， 係啊，係咯。 不過嗰句麻煩曬就唔好猶豫氣咯，麻煩曬喎，即係就 除非佢遲咗兩個鐘先嚟啦。 係喂，嗱，點解無端講呢個咧？我就演繹咗一個平民版啦，或者簡單版嘅一個叫做普通熟啦，或者叫做點頭之交嘅一個。面向嘅外卖速递员嘅版本啦，但喺周边地区咧，其实都有一个摆咗上网俾人疯传嘅一个叫贴文，几有趣嘅。咁啊，大家都会叫外卖啦。咁佢哋咧就有个女网民就叫咗份盐酥鸡，咁啊叫咗份盐酥鸡送上嚟嗰个咧就系一个 X 嘅送餐，即系你嘅前男友送餐。 咁呢个关系再复杂啲 喎， 又唔同 喎。 所以，你哋两个又会点应对咧？嗱，我反而觉得咧呢个情景咧，冇咁电影噶，因为其实。好难先可以，喂！你叫外卖嘅时候送外卖嗰个系男朋友， 喂先， 即系前男友咁样， 要问清楚啲先。嗱，而家系前男友送嚟啦，即系外卖。咁究竟嗰个前女友而家住嗰个系咩地方先？嗱，如果系豪宅咧， 系 又另一个故仔啦。如果系普通即系叫做平民百姓住嘅地方， 系 又冇咁大杀伤力嘅。 或者其实佢冇搬到嘅，即系送上去嘅时候已经知道系佢个 X 嚟噶啦，咁样。 嗱，我相信 你哋都咁有兴趣，我成段文章快速讲一次出嚟。嗱，原先系咁嘅，嗰、那个女士啦，叫做。小麗咁先算啦，小麗呢就叫外賣，咁就叫份鹽酥雞嚟食下啦，好淡淡咁樣，就發現呢個外賣速遞員呢已經係同阿前男友即係自己的 X 呢個名係一樣㗎啦，咁可能即係叫做陳大文先算啦，咁陳大文咁咁周街都好多人叫陳大文㗎啦，不以為意，原來呢喺周邊地區咧叫外賣呢啲速遞員咧就會亦有埋個名嘅，費事有假冒啦，同埋即係可以真憑實據一啲啊嘛。咁陳大文送外賣上嚟，咁叮噹，咁原來咧原定20分鐘到達嘅鹽酥雞咧，居然咧過了40分鐘才到，咁外賣員咧仍然未現身嘅，咁令到咧佢不禁想到咧會真是佢啊咁樣。如果係佢咧，我一定好嬲啊咁樣。跟住再等多10分鐘咧，門鈴終於響啦，因為咧係夜晚黑叫，即係夜晚黑10點零鐘嗰啲宵夜時段叫啦。咁我就聽到門鈴響咧，就邊咁樣咁又喺張sofa嗰度彈咗起上嚟啦。跟住咧就去開門，跟住只係開咗一條罅縫，就傳來一句熟悉嘅聲音。你知即係可能周邊地區嗰啲都話。你好咩咩 Y 松咁样，即系嗰间铺头，即系会讲噶嘛。其实香港嗰啲都应该要讲噶，其实，但香港嗰啲就唔讲噶嘛。即系你话，喂你好啊，咩 Panda，即系佢都会讲。但系香港嗰啲，我发现咧，近排叫咗几次咧，招呼又唔打咧，跟住就咁揿完叮当，跟住举俾你，佢举俾你，跟住佢一走，完全咧一句嘢都唔讲。 抗疫啊嘛，费事有口水啦。 而家唔讲得噶， 唔好讲啦。 系啦系啦，咁好啦，跟住咧就空气弥漫着尴尬，两个人就呆在门口，互望了大概30秒，结果前男友即系嗰个外卖速递员咧，先打破沉默。你换了电话吗？咁样， 佢自己开声先。 系啦，看到还是一念错愕的嗰、那个小丽啦，即系嗰个叫外卖嗰、那个前男友继续说：我刚刚看到也想说是不是你，可是看到电话不一样，我就想应该不是吧。想到真是你。 但跟住点啊？跟住点样收科啊？有冇讲啊？有冇讲最后点样收科啊？ 有冇讲间屋里面仲有冇第二个人啊？ 连细路都有埋咁样， 系咪好想知咧？冇啊， 冇讲， 冇讲啊！ 我想知咧，不过冇讲。 落嚟咧就系咩啦？就系网民嘅一啲言语啦，跟住话哇，今次先送嚟，叫过第二间啊嘛，跟住 有啲網民就話：喂，你前男友對你好唔好先？如果唔好咧，你份鹽酥雞都唔好俾錢啦、啊，咁樣咁樣。 唔係一定係一 唔係一定有啲好 mean 嘅，即係啲網民咧，一定有啲人話：哎呀，連送鹽酥雞都遲，一早飛咗佢啦，或者好彩你飛咗佢咋，即係一定會有呢啲咁樣嘅説話聽啦。 哦，唔係喎，但係有啲香港網民咧，幾有創意喎。佢話下次得罪女朋友咧，係咪可以扮外賣員氹翻佢？ 哦，幾浪漫喎、 啊、 呢、這個又，同埋都係一個緣分嚟啊！唔知道咁樣撞到會唔會有下文啊嘛？咁、都要其實都睇翻好多歷史嘅種種嘅、即係佢哋拍咗拖幾耐啊，散咗幾耐啊，點散啊？咁而家各自個狀況又係點啊？咁先可以幫佢作埋下邊落去嘅。 咁大家對於啲叫網民嘅貼文啊，唔使咁認真嘅，叫朝頭早。有啲轻松啲嘅嘢， 不过如果呢啲系啲喜剧嘅爱情片咧，大家就唔好咁担心嘅。可能最后咧就系、 一齐入嚟食炸鸡啊！ 嗰个送外卖嘅前男友咧，可能系成间外卖铺头都系佢开嘅、 哦， 因为、人手关系，佢自己做老板都送埋啫。咁啊，跟住就好开心啦，咁样。 咁啊，睇下边个导演拍啦。如果关锦鹏拍就凄美一啲， 凄美啲啦。 但如果叶念心拍就。要 check 电话先啦， 系啦，而家得到佢另外一个电话号码啦，到底会点咧？咁 啊，好啦，咁大家叫外卖嘅时候都睇下，留意一下啦。 系啊，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分，听过有 J 风冯允谦嘅报复式浪漫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似我一样咧，有啲迷思。呢、這个迷思就系关于啲细路仔，即系我自己细路仔嘅时候，或者我而家小朋友都系一样。到底咧，即系喺父母同小朋友相处，佢由零岁去到可能三岁啦，到底应唔应该俾好多嘅，譬如物质上嘅嘢啊，经历上嘅嘢啊？同佢一齊，譬如好多時以前可以去旅行啊，係咪先？咁小華同佢去旅行，佢第日咧會記得㗎咁樣。又或者去俾好多得意嘅刺激嘅冒險嘅旅程佢，睇下佢又會唔會咧就係中意嘅咁樣。咁希望咧留翻多啲美好嘅回憶俾佢。咁但係咧都有個迷思就係、是，到底細路仔係咪記得嘅咧？ 幾多歲到幾多歲話？零歲到三歲啊嘛。 去到三歲。 嗯。咁你作為爸爸，你覺得有冇用啊？你兩個小朋友都 我自己咧就都做過，因為以前咧未生小朋友之前咧，我都有呢個迷思。咁、但係我就大嗰個即係哥哥咧，佢就都有可以去到旅行啦，係咪？咁咧佢去旅行嘅時候咧，其實我而家問翻佢咧，佢有部分咧佢係記得嘅。 三歲 係啊，佢嗰陣時佢其實佢第一次去咧去旅行。都是不知一岁咁样嘅啫，咁嗰啲记忆咧，我点样去到帮佢保存呢？因为以前咧就有啲professor 佢都同我讲过，有啲咩比较好嘅方法可以试下，令到个小朋友可以记住呢啲嘅记忆，就系咧嗱，你同佢照同佢去玩啦，或者你嘅经历啦，跟住咧你同佢影低啲相或者拍咗啲片。然后呢你是 keep 住俾佢睇住嘅。 嗯。 等佢一路呢可能两岁佢又睇住呢啲片。三岁佢又睇住呢啲片。跟住你到佢可能五六岁嘅时候你突然一问佢喂你记唔记得你嗰陣时有去过边度或者做过啲乜嘢佢话俾你呢佢记得嘅。 嗯。 然后佢又讲得返嗰个情景。咁当然你有啲人会话咁係因为佢睇咗呢条片入面嗰啲啦。咁、但佢连埋条片以外嗰啲呢其实佢都讲得出嘅。 哦。 所以我就会觉得呢其实用呢个方法呢是可以几好去到保存咗小朋友我哋觉得佢未有意识嘅时候嗰啲嘅记忆嚟嘅。 嗯。 我觉得呢个係其中一个方法啦。 嗯。 如果你睇得多呢啲咁样所谓记忆嘅一啲研究呢正话讲嗰个方法我係赞同调返转嘅。 点解呀 即係其实佢唔系记得当下佢嘅感觉係记得之后你同佢讲嘅感觉㗎咋。跟住佢就自己以為係嗰個感覺就係當下嘅感，當咗真啊！因為我之前都講過，人嘅記憶咧最早係三歲半啊，最早喎、即係好多係三歲半以後先至記得嘅喎。咁、如果你個小朋友係記得嘅話，一係咧就係假嘅，即係嗰啲記憶係假嘅。如果唔係嘅話咧，應該攞佢實驗啊。 推移嘅嗰個， 唔係點解佢會記得啊？咁神奇咧，即係好似嗰啲咩仲記得前世姻緣嗰啲咁樣咧？ 呢啲就真係要研究啊！如果有記得前世姻緣，咩講得出前世女朋友嘅車牌咧？ 哎呀，我邊個嚟嘅？我係嗰啲 當鬼姑咁聽過。好啦，咁但係咧，我睇咗一個咧，原來我哋所有人都患咗一個嘅病徵嘅，可以叫做病徵。點解咧？因為叫做童年失憶症。 係 咁就話到我哋所有人其實會將細路仔嘅事情咧，完全忘記得一乾二淨，即係唔會好似我咁樣就成日睇翻啲相嘅話咧。你是不會記得到底小朋友的時候或者三歲之前你發生了什麼事的。原來這個也是跟我們個人的生理結構當然很有關係啦、因為我們小的時候就個腦部即叫做腦筍都未 生 埋。是啊。那那個陣時其實我們是對於身邊我們自己自我認識啦、或者就是對身邊的事情人同事是不會有特別多的概念的。那有些什麼原來我們是可以記得的呢就成为咗我哋嘅，譬如性格啊，我哋嘅喜好啊，我哋各样嘅嘢咧，就嗰阵时咧就建立一个好强嘅基础，就系一啲嘅颜色啦，即系例如啊，好似我咁，如果我中意特别我特别中意红色嘅，可能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同红色咧发生过某一啲特别嘅故事，但我唔记得嘅，例如妈妈成日着住件红色嘅衫抱住我，又或者我嗰阵时将 B B 床咧系。是红色的。 不是你讲到又好像鬼故咁样。 不是。 妈妈穿着红色衫抱住我。 你不可以想一个很温馨的画面。 我未见得到温馨片。妈妈穿着红色衫。 人家拜年得不得人家拜年得不得啊钟哥。 好啦。拜年。 抱住我去拜年。 有 斗利是斗封红色的利是。 又是。 红色的利是。咁就令到我觉得我好喜欢红色。好啦。另外一件事就是气味。咁氣味就成日都話啦，爸爸媽媽嘅氣味啊，嗰樣嘢其實都對小朋友嚟講咧，係一個幾好容易咧係記咗嘅。呢啲記咗嘅嘢咧，其實應該咧係入咗去我哋嘅潛意識嘅。因為原來咧三歲之前嘅記憶方法咧，同三歲之後咧 都幾不一樣嘅。咁亦都係一個原因，就係點解我哋會有陣時 call 唔到啊？三歲之前嗰啲嘅記憶，就好似咧我哋有兩款唔同嘅儲物櫃。三歲之前用呢款嘅，好啦，三歲之後咧，我行咗去隔離條街啦，我買咗新嘅儲物櫃啦。咁如果我要 call 翻佢嘅話咧，就要用嗰啲比較上更加科學嘅方法，例如就係一啲好科學性嘅催眠啦，令到佢識得去行翻去之前嗰個櫃嗰度，攞翻三歲之前嗰啲記憶，咁佢就可以講得翻。 係咪又俾個陀錶喺呢個面前揈下揈下 嗰啲啦？咁嗰啲留翻你俾啲科學家慢慢研究啦。咁佢哋係咁講，我咁聽啦。咁佢哋就話到啦，如果你唔用呢個方法嘅話咧，知道你係攞唔翻三歲之前嘅記憶。 嗯、 但佢就話變咗做你嘅潛意識嘅，咁即係你咧已經學識咗，亦都係唔會忘記。所謂唔會忘記，即係譬如你中意嘅氣味啦，你中意顏色啦，同埋咧我哋咪三歲之前學識咗行路啊、跑步啊、攀爬呢啲啊，呢啲我哋叫求生嘅技能咧、我哋都係要學嘅。咁我哋學識咗之後咧，我哋又係唔會忘記咗，又係帶走咗嘅，即係去到啊成長咗啦，咁我哋會 keep 住喺呢度嘅。咁所以咧就話到啦，如果大家咧想喺有小朋友嘅時候，想建立佢一個嘅叫做性格啊、喜好啊，原來不無道理，真係俾佢睇多啲啊、聞多啲啊、聽多啲咧，原來係可以慢慢建立咗一個你比較上想希望佢偏向邊一類型嘅性格嘅小朋友嘅。系啦，咁我自己咧就冇话特别想自己小朋友点啦，因为我都系随缘嗰只嚟嘅，即系佢中意通山跑又得，佢好中意读书，佢中意咪书，佢中意打机嘅，我都尽量由得佢。不过最紧要咧就做个啱嘅小朋友啦。咁但系呢一个嘅叫做少少实验嗰度咧，就可以了解得到，原来咧我哋父母对小朋友做嘅嘢咧，又唔可以话完全冇用嘅、哦。即系你带佢去旅行一啲开心嘅经历咧，其实系可以留低嗰个嘅感情。 你中意行山，你就话俾小朋友行山啫。如果第时阿欧有小朋友咧，一定系细个已经睇美股啊。 梗系啦， 咁我嗰个咪打牌 咁。咁细个开始就已经 学 习咗夜晚唔瞓觉。 一嚟就 诶，好啊，系啊，即系好细个对于嗰啲嚓嚓嚓嚓嗰啲声咧， 好清楚， 系啊，唔会觉得瞓唔着，系啦，唔会嘈亲嘅咁 样。系啊，咁啊都系一个几好嘅实验嘅结果嚟嘅，咁令到我哋即系好似解开咗少少迷思，又唔系话完全冇用，咁但系咧只系能够咧就。放咗做一啲嘅潛意識入邊，咪、好似我哋成日講嗰啲啊，好呢樣嘢，我好似見過啊，呢樣嘢我好似食過嘅，就有機會就係你揾翻咧。可能零至到三歲嗰啲嘅記憶咧，喺度錯誤交流緊嘅時候，你就有呢啲咁嘅感覺咧，就彈咗出嚟啦。 嗯，好啊， 這個、都幾得意啊呢、這個。 記得就記啦，盡量。 記唔到嘅就由佢 啦。係 有啲嘢都控制唔到嘅，要記翻你嘅時候咁樣嘅。好啦，唔該曬小白，時間嚟到早上嘅八點鐘啦。 得嘅资金用于协助受乌克兰战事影响嘅受害者。阿巴莫域治发表声明，话系根据目前情况而作出相关决定，相信咁样符合球会、球迷、员工以至系赞助商同合作伙伴嘅最大利益。自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以嚟，唔少英国国会议员要求政府制裁被指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嘅阿巴莫域治。他早前已经宣布将球会管理权交给慈善基金会的信托人。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10.47，瑞士法郎8.489，澳元5.7，加元6.182，新西兰元5.301，欧元8.687，每百日元对港元6.7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00点，升3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16美元，卖出1929.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内能见度维持在5000米以下。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星期中期天气干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ll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唐人新村交汇处。 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屯門醫院。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的交通意外，雖然清理好，車龍未消散，而家龍尾排到去屯門醫院。而家咁多條隧道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就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最後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不可以食零食，其實零食都有小鹽小糖之選的。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呢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或者让市民系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嘅日常生活所需。同樣地，又有一啲人喺度傳聞話個金融市場會唔會有到影響，所以我哋都係好鄭重澄清咗咧。我哋一定會係照顧到香港嘅特殊嘅情況，包括我哋作為金融中心，係需要時刻同全球嘅市場咧係聯繫。咁所以呢啲咧就係希望喺未有個細化方案出嚟之前咧，係市民係真係唔需要擔心。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二台话你知， 咁专心喺度 check 紧啲乜嘢啊？ 呢架货车今日新到嘅，老板咧就叫我 check 清楚个货车尾板系咪合乎相关标准同埋规定。 唔错、啊。我见佢装咗双手控制装置嘅按钮，佢嘅功能就係当工友操作货车尾板嘅时候，若果松开其中一个或者两个按钮同时松开，尾板会即时停止运作，咁样就可以减少工友被尾板夹到嘅风险啦。 係啊，两个按钮仲要相距不少于260毫米，咁就可以避免工友进行单手操作。而双手控制装置仲要装喺其中线距离货车尾部300毫米至600毫米位置，咁就可以确保工友喺操作尾板嗰阵远离尾板嘅危险位置啦。 仲要安装埋视听信号装置，例如蜂鸣器、闪灯等等，喺尾板操作嗰一阵发出警号，提醒工友同附近嘅人士远离尾板嘅危险位置啊。 车尾都装有上锁装置，防止货车尾板会突然间意外被打开。而为了预防工友在装卸或者检查货物的时候会被尾板和车斗之间的空隙夹伤脚部，货车都装有脚部防护装置。 不止啊，在车尾的车身或者尾板上面还装了有效的触角式装置，当装置感应到任何人进入尾板的闭合夹口危险区域的时候，尾板会即时停止运作，咁就可以避免夹伤工友了。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两位朋友原来入行初期咧，要认识力都系惺惺相惜啦，合作过开过 show 噶。今次嘅合唱咧非常之正啊 ，Taylor Swift 加埋 Ed Sheeran。 That what makes a king is gold, a palace and diamond rings. When I fold, you see the best in me, the joker and the queen. 用一副 pair 牌去比喻爱情，他们不是第一次，但是选这两只牌就挺有趣。 Joker 加埋 Queen 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Ed Sheeran 加埋 Taylor Swift The Joker and the Quee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上的8:11，今朝早的晨光财经第一线，我们邀请到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先生 Dicky 和我们看看市的。早上 Dicky 早上。 早晨 ，Kitty， 钟哥你好，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系你好啊 ，Dicky， 喂，我见到咧联储局就话咧唔会大幅加息，咁道指咧就大升近600点，今日港股点睇啊 ，Dicky？ 点都会弹翻啲，不过咧亦都咧就唔好话太过即系、就是、过分地亢奋，因为咧见到咧隔晚咧美国上市部分 ATL 嘅股价表现咧都系一般般啫。嗱、不过咧个指数都弹翻好多，我讲紧美国嗰三大指数啦，原因亦都系离唔开都系嗰、那个。就係、是、話一路咧都係睇得到咧，大家都會好擔心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嚇烏克蘭嘅危機啦，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呢段時間咧，個股價咧就真係都跌得都幾犀利嚇。我講緊嘅咧唔係香港嗰啲，我講緊係俄羅斯嗰啲、可能大家會話喂唔係停咗市嘅咩咁。咁唔係啊，咁有啲俄羅斯嘅公司喺即係歐洲上市嗰啲咧，無論你係石油好、銀行好，一跌咧即係跌你99%噶，唔係講笑，真係未見過呢個咁樣嘅情況。同埋啲國際評級機構咧，亦都即係瞬間咧係即係將俄羅斯所有有關嘅投資嘅評級咧係大降咧幾級咁樣咧，去到垃圾級別嘅啦。咁、但係你話對於即係歐美市場嘅衝擊咧，而家呢刻頭先阿 Kitty 都提到啦，就係聯儲局究竟會點做啦？好啦，即係嚟緊咧，好快啦，即係即係望下個日曆咧，15、16號，咁啊已經又下一次會議啦噃。咁啊真係今次真係15、16啦，即係講緊個心情啊，講緊阿鮑威爾啊，點解咧？因為都唔知點算好，即係大家都預咗啦，通脹咁勁，哇40年以嚟最高啊美國，咁你真係咧唔從緊嘅貨幣政策又唔得啦。咁但係到現在咧，真係咧地緣政治嘅風險與日俱增啦嚇，甚至乎即係而家。都唔好講咁多，簡單啲打仗啦，根本已經係咁，所以咧對於即係聯儲局嘅貨幣政策調控咧，又多咗重難度咯。即係如果你話哇，即係因應住本即係佢哋本土嘅通脹唔理啦，照加啦，咁其實亦都會有個問題，但係唔加咧亦都唔得，因為通脹真係好高。咁所以咧而家喺呢刻咧，大家都叫預咗就係三月份。加一次先咧，25個點子先咧，因為曾經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咧，期貨市場都顯示過咧，就係美國咧可能一加息會加夠50點子，但係而家冇咗呢一個預期啦。基本上咧25先啦，但係都要加噶啦，唔加就假嘅。咁同埋嚟緊，因為通脹咁勁咧，今年持續嘅加息嘅步伐咧都係有即係、就是、需要。咁但係點講都好，因為即係都係而家寄望住啦，就係話即係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咧會有機會有第三輪嘅。谈判亦都希望呢个谈判之后有一个停火嘅空间啦，咁所以亦都令到咧就美股咧又弹翻上去，咁啊今日整体嚟讲港股都有望咧就系、是、有个反弹嘅，但系就即系要睇下个别啦，因为咧部分嘅新经济股即系寻晚美股表现就一般啫，我讲香港上市嗰啲啊， 系 嗱咁啊，即系呢一个咧就睇紧都未倾得掂啊，所以就大家都跌啦，但系有啲嘢咧就可能系。就是因為在個戰事裏面有些板塊就會有些幾好的表現，譬如油價連續升了兩日、那會不會繼續看好呢？ 油價、天然氣的價格、以至到美元、日元、瑞士法郎，即所有避險的東西、美債，其實過去這段時間都是反覆做好的，金價還有這樣、但是你說、油價去到現在這一秒鐘還會不會再上呢？都已經是講了出來呢，就是說即係呢一個 OPEC 啊，石油輸出國組織，美國咁其實咧都講咗話啊，即係非常時期啦，啊點都要拱啲所謂嘅即係原油儲備出嚟， 嗱，不過講咗呢個消息咧，都無助咧，就係、是、個油價繼續火上加油咁樣繼續升嘅嚇、嗯。但係咧喺呢一刻，好難去估究竟再會升多幾多，因為即係打仗打起嚟咧，永遠都係咧唔理性嘅嚇。咁同埋即係都要再要睇就係究竟個戰事會唔會再惡化。嗱，當然個結論就好簡單。如果你話第三輪談判真係有啲偈傾嘅，跟住大家即係。可能有機會停火嘅，咁當然就係另外一回事啦。不過如果你話以而家嚟睇，睇嚟即係傾得成、傾得掂，跟住就哇戰火暫停，個機會率都唔係好高咯，真係。咁所以、即係我諗簡單一句都係油價暫時都居高不下。咁如果你係香港嘅三桶油，當然就係上游業務為主嘅中海油會係最受惠，因為調翻轉，如果你話、有下游嘅業務，有煉油啊，有呢啲成品油啊，咁其實油價再上咧，對佢哋反而係不利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全世界啲油股，除咗俄羅斯嗰啲油股之外咧，咁都係好顯著上升。呢、這個都係即係無可厚非啦嚇。 嗯，嗱，頭先咧 ，Dicky 都有提到啲科技股啦。咁啊，尋日香港科技指數咧就再創新低，咁都真係好低噶啦，有啲低到你都哇嗰啲五十二周低啊，歷史低啊咁樣，全部都飆曬出嚟啊。咁啊，有冇啲咩科技股咧都值得我哋喺呢一個時候睇睇趁低吸納嚇？定係 Dicky 都覺得唉咪字啦咁啦， 低處未算低啊。 係啦。 即係睇你個心態啦，同埋睇個別啲股份嗱，即係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譬如話有一啲個股，我真係個人一直以嚟都唔建議，都覺得係有風險嘅。譬如好似例如 B 站啊、快手呢一類，即係做短視頻，咁我哋嘅政策真係唔利好佢哋啊嘛，即係佢哋成個生態都有改變，因為即係簡單啲講，即係都唔可以俾直播即係好無限上綱咁去做咁樣，咁所以即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可以好簡單概括下俾大家聽咧，就係、是新經濟股裏面有一啲估值已經好低殘，譬如阿里巴巴或者你騰訊，其實估值已經好低殘。咁當然佢哋都面對住佢哋嘅問題啦，就係、是、智能手機遊戲內地嘅增長慢咗，因為即係限打機啦，小朋友。好啦，咁跟住送外賣平台，喂，咁又要共同富裕，又要讓利，咁 OK， 咁對美團嘅影響大啲，對阿里影響少啲，但都有影響。咁所以其實係好多影響，好多衝擊係夾擊緊佢哋嘅。咁再加埋即係新經濟股過呢段時間。外圍美國嗰啲都回啦，唔好講多，啱啱尋晚啫嘛，即係 Snowflake 業績麻麻地，咁一掟就三成噶啦股價。之前嘅 Meta 啊，即係 Facebook 母公司，好多都係一業績唔對版咧，就跌好多。咁其實香港嗰啲個情況都有啲相似啦，只不過可能係即係佢就未必係因為一個業績就一下掟落嚟，佢就係因為一個政策就一下掟落嚟。但我都會覺得去到而家呢個水平，你就當恒生科指嗰三隻成分股，其實估值都低殘。咁點樣做好呢？即係如果你話預期掟飛。标逐只减，风险大啲嘅，一篮子包围，风险会低啲。不过大家都预咗就系话喺呢段时间，其实入市波动性大，同埋即系短线，如果你话技术上都真系未有一啲完全即系见底嘅信号咧，都预咗可能买咗都要挨下价， 要等一阵咯。 系啦，即系大包围啲嘅，买晒成个指数嘅指数基金咧，风险就点都会低过一只个股。嗱，即系一只个股，简单啲讲，你唔好彩，你就系买咗美团，跟住佢就哎呀管制啊，而家即系唔系管制，而家哦系可能要让利咯，咁啊即系限制佢哋嗰啲平台收费，要平啲，咁佢个股价就会跌好多。咁你 真系估唔到个底嘅嗰啲可以跌到可，你一个政策咁样抌落嚟，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啦，自己睇下个心态系点啦。即系好多时候咧，又想留底，又想赢，跟住又惊输。 即 係 有咬底咁樣咧， 係啦。咁啊，頭先阿 Dicky 講嘅方法都係比較穩陣少少嘅，即係一籃子好過你掟飛鏢咁樣揀中一隻，即係六合彩又唔見你中，係咪先？ 我有一個好無聊嘅問題，想問一問 Dicky 啊。咁其實有冇可能咧？我哋喺最高個位放到，而喺最低個位入到嘅咧？ 發夢嗰時係嘛？ 其實咧，如果可以做到咧，嗰、那個咧就唔係股神啊，嗰、那個叻過股神啊，真係。即係技術分析都係話俾我哋聽，轉捩點出現轉勢信號，開始跌落嚟就走，跟住開始反彈就買翻咁樣嘅啫。所以就真係冇呢樣嘢。如果有人話俾你聽個息咧，你係千祈唔好信，九成九係騙徒嚟嘅。 嗯、好啊，今朝早唔該曬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王德基先生 Dicky， 我哋听朝再倾过啦，多谢你， 唔该 Dick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呢、這个优惠环节咧，揾埋阿 O 出嚟先。咁啊，讲呢个优惠之前咧，我都想睇下你哋啊目测到啊观察到嘅情况，而家系点样咧？附近嘅超市啊等等一啲可以购买到生活用品嘅地方，你哋有冇去巡视过，或者你有冇亲身落去买过嘢咧？ 睇钟数， 睇钟数。 即系如果朝早咧，偏向于冇乜嘢噶啦。 系， 即系你无论你几早咧， 冇乜货定系冇乜人啊， 乜都冇啊， 系 人又冇货又冇啊。咁如果晏啲咧，可能佢啱啱撞啱佢翻货嗰一下咧，你就会有啲嘢执到嘅。 系，咁但系咪大家都系 hold 住嗰个时间就去买嘢咧？又 哦，而家就可能而家开始啲人摸熟咗嗰个入货套路噶啦，即系嗰啲时间大概知道，跟住就嗰个时间就拥晒去。 系，不过都系嗰个时 间入货噶，钟哥我都想问， 即系十一二点嗰啲啊？ 冇冇冇，五六点咁上下啦。 五六点。 哦，不过间间唔同啊，间间唔同。我屋企附近嗰啲系呢个钟数，唔等于你个区嗰啲系噶。 哦，系、不过我话意思都系嗰句，大家都系保持冷静，系、啦，千祈唔好即系囤积咗啲嘢啦，即系又容易烂，又容易坏，屋企又冇咁多地方摆，有啲啊有需要嘅又买唔到咁样，咁啊唔需要太过恐慌先嘅。不过如果你话我屋企真系冇晒嘢食啦，咁样咁你一定要去买啦，系咪先？咁我都有啲朋友系咁样嘅。咁我寻日有个朋友咧就话佢都想，因为屋企真系冇晒某一啲嘅日用品，咁佢又去买，系啦，咁佢想上网买咧，又话嗰啲即系会送到嚟嗰啲嘅应用程式咧，就要等廿几日先送到货。即系平时可能系三四日送到，或者四五日就一定送到啦。咁有啲咧就话佢话啊，哇，揿咗之后咧，佢话廿日先送到货。 系嘅， 咁佢等唔切啦，即系咁。冇設置咁點算咧？咁跟住又落去樓下嘅超級市場睇啦。咁啊落到去咧，又即係貨架又一清啦。咁啊，所以佢都行咗幾間。咁啊，最後其實都係要即係排隊。咁啊，最後都買到佢想買嘅嘢嘅。咁、不過就即係折騰咗一番咯。咁啊 ，O 嘅觀察又點咧？ 我啊見到啲藥房有陣時開半晝啦，就排隊同埋叫做搶一啲物資。嗰啲物資就係反而係啲清潔用品啊、口罩啊。洗衫嗰啲嘢，好似 Kitty 话斋系啲纸巾啊，或者啲药物啦、咁你而家坊间就好多道听途说都话啊，又话如果你有初症，又话食啲咩药，跟住又话中药又要咩食咩成药，咁嗱呢啲全部我都唔识嘅，全部都唔识嘅，我亦都冇touch wood， 我冇试过应用到啦。不过其实嗰种恐慌就令到大家就不断排队不断买咯。讲真，即系成中国人有个概念就系买咗啲药摆翻屋企看门口啦。但系真系看门口嘅啫，你几可攞出嚟啊？即系除咗最常用嗰啲感冒药之外咧，其实我发现屋企个药箱咧。真系变成首饰箱 系都系摆啦。 而家呢一期 咁都系好事嚟嘅，唔好成日攞出嚟用。 而家呢一期咧，感觉上系嗰啲药吓，即系被冇晒啦，有都俾人炒到贵晒啦。呢一期咧，感觉上真系你买啲药唔系实质嘅用途啊，系真系买一个安心嘅啫。你买翻嚟我安心咯，你未必会用，但系我买到安心，几贵都买。即系而家就去到一个咁嘅状态啊嘛。 不过好多时都系咁样啊，买啲嘢都系买翻嚟安心嘅啫， 摆度咯， 自己。自我感覺良好，不過啊，我都想講最近咧，我前日咧就我朋友就介紹咗我去一個藥房買一樣嘢啦，咁樣咁我其實都係買咗一排嘅啫。咁我見咧，其實佢都仲有貨源都幾充足，而且咧嗰一間鋪頭咧佢就冇坐地起價，咁我就覺得啊都幾有良心。 但係通常呢啲冇坐地起價就俾人一窩蜂掃曬。 咁又冇喎， 又冇啦，幾好啊！ 咁都 OK 嘅個情況咁啊，希望大家都係即係保持冷靜啦。咁不過某一啲嘅貨品咧，都真係好容易即係俾人掃清光，或者嗰個入嘅貨量唔多，又或者咧嗰啲人嘅需求比較大啊，可能每一日都需要用，或者每一日都需要食咁樣，咁所以咧都有啲頭痕嘅。咁我見到咧有一間嘅餐廳咧都係良心餐廳啦，可以話係咁啊，係一間咧日本嘅料理餐廳嚟嘅。佢就話咧見到好多市民咧買唔到一啲日用品做儲備，咁佢咧就喺自己嗰個社交平台嗰度。宣布咧，将会一年三日免费咧派发啲日本鸡蛋俾市民啊！ 免费派发， 系啊系啊，咁就即系话有需要嘅市民就去餐厅嗰度拎啦，咁就由三月二号即系寻日开始啦，咁啊一年三日咧就去到派发呢一个200盒嘅日 本白鸡蛋，每一日派200盒，咁啊三日加埋咧就派600盒呢啲日本嘅白鸡蛋，咁每人咧就限攞一盒，咁都希望咧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可以帮到即系有需要嘅市民啦。咁、我又觉得都几好喎，原来其实都几多餐厅咧喺呢个疫症嘅期间，发现原来自己可以都出一分力帮到手，即系你话帮好多又唔可以咁讲啦。咁、但系喺呢个情况，大家都挨紧嘅时候，都仲有呢一个心去帮人咧，我又觉得都好值得去欣赏咯。咁啊，呢间餐厅就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嗰边嘅。咁、如果你真系好有需要，又都近近地嘅话咧，你自己又可以揾下到底点样可以攞到呢啲免费嘅鸡蛋啦。 都系嗰句，呢啲免费派发嘅嘢咧，希望大家自律啦，你真係有需要先至去攞啦，即係唔好諗住，我攞咗先，或者諗住有便宜唔好洗頸就唔好咁樣啦。 因為其實你都有成本喺度，你都要出去噶嘛，係咪先？口罩你都要用一個啦，係咪？ 我頭先聽到係青山公路段咧，我已經放棄咗。 好彩你冇收我線呀！ 啊，唔係喎，我即刻 你啱啊，係嘛？你啱， 我啱喎。 係啊，咁所以就睇下你係幫到即係附近有需要嘅居民， 有需要先至去攞啦，真係。 係啊，咁大家就都係盡量做好呢个防疫啦，小心啲啦，都唔好去到即系疯狂去到抢购一啲物资。 不过咧，即系正话阿 Kitty 讲，究竟屋企楼下个超市仲有冇嘢咧？咁其实呢个都真系好头痕。咁如果你屋企冇咧，你会好担心；屋企好多咧，你又唔知点算。即系我举我自己个例子啊，对上一次咧，咁我又系即系对上一次，都好成年之前，即系嗰次好多人抢嘢嗰个，即系抢购一啲物品嗰个年代嗰个时期咧，咁我就买咗一啲冇晒嘢啦嘛，我只可以买到一啲即系要煮嘅面条，咁冇啦，都买咗摆屋企啦，咁买咗之后咧，而家摆到而家都仲系嗰一扎面条摆咗喺屋企。 过期未啊？ 我都有啲担心啊，所以希望大家咧，即系真系未必一定要恐慌地要抢咁多嘢翻屋企。 系啊，够自己即系够 自己食 就 OK 啦。好啦，唔该晒哦， 唔该晒。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3日系一年嘅第6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03日。1997年3月3号。位于新西兰奥克兰市奥克兰商业中心区维多利亚街及联邦街交界的一座观光及通讯塔天空之塔正式开放。天空之塔是南半球最高的独立建筑物，从地面到塔状天线杆顶部计算，塔高328米，是奥克兰天空城赌场综合设施的一部分。天空之塔上部有两层餐厅、两个观景台，包括部分玻璃地板，每年超过50万名游客参观。天空之塔亦用于通讯及广播，塔上设有发射台、天线系统。3月3号出生的朋友做事之前会在心中做好全盘计划，非常投入工作，具备忧患意识，适合从事团队工作，喜欢将私生活同公事分开。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设计别具风格的建筑会不会是你团队的挑战？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去不同地方的地标拍照留念，除了证明到此一游之外，有没有认真了解当地文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屯马线多个车长检疫或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未能够执勤。朝早繁忙时段的列车班次需要调整，来往方向由3分钟一班车调整至4至4分半钟一班车。俄罗斯代表团抵达白俄罗斯同波兰边境的别洛韦日森林，准备出席同乌克兰的第二轮谈判。俄方代表团团长梅津斯基说， 乌克兰代表团有望在当地星期四朝早抵达会场，又说会谈议题包括停火，认为俄乌在部分议题上可以相互理解。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俄方仍然致力于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又认为应该制定一份永远不能够部署在乌克兰的武器清单。他强调，俄罗斯政府承认乌克兰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俄方亦都接纳泽连斯基为合法总统。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目前仍然倾向在三月的议息会议加息25点子。如果通胀高过预期，联储局准备好在未来会议中更加激进地加息。鲍威尔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说，鉴于乌克兰战争，联储局将会谨慎行事，因为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有高度不确定性，消费可能会受影响，而大宗商品已经受到影响，油价急升，联储局不知道这些影响会有多大和持续多久。鲍威尔认为三月加息25点子仍然是合适，同时预期能够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上拿到进展。他又说，油价走势取决于乌克兰战争走向，联储局将确保油价上升不会引发通胀的循环。曾经是欧洲新冠疫情重灾区的西班牙，累计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突破10万。当第一波疫情出现的时候，西班牙一度实施严格封锁，目前超过91%的12岁以上人口已经完成接种疫苗。虽然接种率很高，但在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新一波疫情下，单日感染人数曾经达到18万人的新高。到近期疫情缓和，政府逐步取消限制，包括户外强制戴口罩的规定。希腊政府宣布，由于疫情缓和，星期六起取消在户外戴口罩的规定，但强烈建议民众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美国军方亦都说，在疾控中心发布新指引之后，五角大楼室内空间无需再佩戴口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15.53，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5，人民币6.321。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11，澳元兑美元0.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9点，升2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06美元，卖出1,929.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星期中期天气干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元朗公路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几分钟嘅啫，车龙就未消散，排到红天路。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御景园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排到红天路。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御景园对出。咁喺港铁方面咧，屯马线由于有多名嘅车长染疫，未能够执勤嘅。早上繁忙时段嘅列车班次系需要调整，来往方向咧由3分钟一班车就调整到4至4分半钟一班车。屯马线咧就系4至4分半钟一班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大埔嘅东昌街因为有道路工程，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祥纪念学校嘅一段东昌街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小明生日快乐！ 多谢家姐送俾我嘅礼物。 今日系你嘅生日，而且你仲接种咗新冠疫苗，咁叻仔，我梗系要奖励你啦！ 打疫苗唔单止可以保护我自己，而且可以保护你同爸爸妈妈。而且爸爸话，疫苗通行证实施之后，进入餐饮及表列处所都需要用到。 咁你知唔知家姐点解拣咗个城堡嘅积木俾你啊？ 唔知哦。 新冠病毒在这几年不断变种，尤其是现在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株的肆虐，令我们更加注重疫苗对人体的保护，就好像个堡垒咁，我们要加固我们的城市，建筑好我们的城墙，提升防御力。所以接种疫苗就是我防疫抗疫的重要策略，知道吗？ 嗯，要快点打齐三针，一起同心抗疫。 疫苗通行证，打好这场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我拣咗一个题材，大家倾下。咁、我以为咧，阿 Kitty 同阿小白都未必会睇呢一类型嘅戏啊。咁我问一问你哋嘅时候，啊，估唔到你哋有睇， 有 就系关于丧尸。 点解你觉得我哋唔会睇咧？ 系咯，即系点都睇过少少嘅呢啲。 因为阿 Kitty 又唔似系睇呢一类型嘅戏啊嘛，即系我同你讲话啲超级英雄电影，你都唔系追得贴。呢啲偏向于科幻啲嘅，可能未必系你杯茶啊嘛。咁啊，小白有屋企有细路，更加唔会睇呢啲啦。 我系匿埋睇嘅。 即係同睇禁片一樣，要匿埋自己睇。 通常佢睇戲都係匿埋自己睇，太多題材唔啱屋企人睇啦。 咁你記唔記得你哋第一套或者最有印象嘅喪屍片電視劇又好或者電影又好係邊一套啊？ 我諗點解我會睇咧？其實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接觸殭屍啊。 殭屍同喪屍唔同啊嘛。 唔係啊，其實好似啊，我覺得嗰樣嘢，即係你細個睇慣咗呢啲，你唔覺得驚，而且你覺得有啲佢拍得幾得意或者幾刺激嘅時候咧，你就會唔抗拒睇喪屍片咯。因為佢個片種似係同一類多過你話我睇嗰啲超級英雄，佢又係另外一類嘛。咁嗰啲打咁樣。就即系元宇宙啊嗰啲就另一样嘢啦。咁但系呢个睇丧尸咧，就系我觉得细个睇得太多嗰啲捉僵尸啊、捉鬼啊咁嗰啲啦。咁啊觉得咧好好睇，即系细个睇嗰啲咩大头绿衣斗僵尸咧，即系已经好觉得有一个情怀喺度啦。咁跟住咧，我就会睇丧尸片。丧尸片咧，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地方推出嘅，亦都有佢哋自己嘅 style 啦。即系譬如你话美国嗰啲丧尸片，同你韩国嗰啲丧尸片咧， 而家就好清楚啦，分 系啦，分得好清楚。咁你话韩国咧，最近几年咧，嗰啲尸杀列车啊、尸战朝鲜啊咁嗰啲咧，都好出色噶嘛。嗰啲我都有睇。咁你话美国咧，我好记得之前好耐年前，我啱啱上网睇翻。 嗰个年份好似系2013年啊，即系都差唔多十年前啦。有一套咧，我喺戏院睇嘅，叫做《热血丧男》。 哇！咦，识货？ 热血丧男系啦，因为我点解咁记得？你话里面嘅情节好记得咧，就唔系，因为好多时咧睇过一次咧，都系水过鸭背嘅啫。你都系觉得嗰一下当下，哇，好震撼啊，跑啊，食人啊咁样啦。咁但系里面点解咁记得咧？就是、因为佢加咗啲爱情嘢落去。咁你又唔觉得好突兀噶？咁所以睇完之后咧，呢套戏就喺我脑里面就印象好深刻啦。 嗯，热血丧男啊嘛， 系点解你觉得我识火咧？ 呢套好嘢， 好嘢系嘛？你都觉得 我都 谂 住会讲噶嘛。其实热血丧男正话阿 Kitty 讲咗，佢加咗啲爱情元素，其实可以话系丧尸版嘅罗密欧与朱丽叶 啊。系啊， 咁即系两个可以喺埋一齐，但系又俾一个世俗嘅环境，令到佢哋唔可以喺埋一齐啊嘛。即系简单讲下少少剧情啊，好简单，就系、是、个男主角系个丧尸，咁丧尸系点啊？要食人啦、啊。咁跟住佢係冇意識噶嘛，咁佢一咧就見到個人類嘅女仔，咁啊想食佢啦，啊點知突然之間唔想食佢，咁於是乎對佢有份感情，跟住佢又仲要保護佢，係 啦，驚其他人食咗佢， 驚其他喪屍食佢啊嘛，就帶咗佢翻去佢自己個屋企，咁佢所謂佢嘅屋企就係一架飛機。嗰架飛機咧就已經當然個機場已經係俾喪屍佔據咗啦，咁跟住最後咧就送佢翻屋企，翻咗屋企之後咧，原來呢個女仔個阿爸咧。仲系人類啊嘛，就好憎啲喪屍啦，終於係喪屍獵人。咁跟住咧，分開咗啦。跟住呢個喪屍男主角咧，由於太掛住佢啦，於是乎要翻去揾佢。翻到嘅時候咪有衝突咯，因為佢阿爸係喪屍獵人啊嘛，佢個女係人類啊嘛，而個男主角係喪屍啊嘛。咁但係個喪屍點解有感情？咁呢個就係最即係吸引人嘅地方。係 啊，所以呢一套我都覺得係睇過比較 sweet 嘅一套喪屍片嚟嘅，即係唔係啦，就唔係淨係唔係淨係驚嘅。 小白咧，小白， 我以前咧即係開頭接觸喪屍嘅時候咧，其實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生物啊。因為喪屍咧喺我印象當中咧，我真係僆仔嘅時候啊，其實我係冇接觸過嘅。就好似 Kitty 咁样啦， 我哋都冇接触过丧尸 嗰啲片种，系啦，即系我细个系睇吸血僵尸啦，跟住中国式嘅僵尸啦，然后咧就可能譬如科学怪人啊呢类型嘅或者 呢类嘅科学 系啦，呢类嘅比较 上 多嘅 古仔， 冇错啦。咁但如果你话要接触丧尸片类嘅话咧，就好似真系要去到我差唔多系咪读中学定系完咗中学咁长啊，先可以突然间呢个世界多咗好多。喪屍嘅嘢出咗嚟，甚至乎咧就連埋荷里活嘅電影又有啦。我記得就係《生化危機》係咪都係講 Resident Evil 啦，係 啦，都係講喪屍嘅，即係一大集仲拍咗好多集嘅。咁當然最尾都係啪咁樣射死曬喪屍啦。咁但係咧有一個有兩套都係同喪屍有關嘅咧，就反而唔係電影。因為中東頭先同我講話講喪屍嘅時候，我一諗就諗到啊，這個都幾特別喎。佢就係《海賊王》嗰套嘅卡通片集嗰個動畫咧。其實佢入面其中有一 part 咧，佢係打喪屍嘅。咁打喪屍個嗰個情景咧，其實令到我都幾印象難忘嘅，因為佢除咗係加入咗好多搞笑嘅元素啦，即係例如我細個其實開頭我接觸喪屍嘅時候咧，其實佢應該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喪屍原本咧係應該行得好慢嘅，即係喺啲泥嗰度掘上嚟啊， 係啊，是啊 全部都係 slow motion 喺度慢慢喐啊，即係你離遠都仲見到佢。是有排都未嚟到嘅，因為矮欄咁樣過嚟噶嘛。但係由唔知幾時開始，喪屍就變咗識跑，係跑得好快添。 呢、這個好好簡單一個小小舉例就係、是由屍殺列車開始，係 係啦。咁嗰陣時你就發覺哇！呢、這個衝擊好大喎，由你由細到大話俾你聽，原來喪屍係 慢慢 龜速嘅，原來第一 有速度， 係高級喪屍咪跑得快咯。你令我諗起細個，其實原來我已經好早接觸喪屍，就係、是、打機啊，打生化危機咧， 我 就 一個 game 嘛， 係啊 ，BioShock 啊嘛， 係啊，即係嗰類遊戲都係噶。咁你嗰陣時啲喪屍都係好慢噶嘛。我記得玩遊戲機嘅時候，嗰啲喪屍都係離遠你可以攞飛彈射佢、不過佢係用個數量。去到打低你嘅，你佢就唔系用速度嘅，咁去到咧就头先钟哥话斋就系尸杀列车开始咧，嗰啲丧尸速度开始快啦，而且速度仲非常之惊人， 系啊，超人嚟 嘅，系啦，超人嚟嘅，咁搞到我哋人类嗰个能力咧就能力值就低咗好多。咁头先讲咧，譬如One Piece 海贼王呢一套嘅动画，佢其中有一个章节个大佬咧就系打呢个丧尸，因为佢可以咧就变丧尸，同埋可以将啲人咧就变咗个丧尸啊，跟住又可以帮佢净化嘅，不过成个过程咧。佢就將呢個喪屍咧，唔係話矮化，將佢搞笑咗佢， 即係例如嗰個喪屍嘅速度啦，喪屍怕唔怕陽光啦，咁啊中間咧玩咗好多絕密嘅位咧，咁啊令到嗰啲讀者咧就幾好笑嘅。咁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咧其實都係動畫嚟嘅，但我有少少迷思，佢到底係咪講緊喪屍？因為一直以嚟咧就係《鬼滅之刃》。 哦， 一直以嚟咧，其實無論係翻譯版定還是係日文嘅原裝版本，其實佢都係用鬼呢個字去到形容咧嗰啲嘅敵人噶嘛。 嗯， 但係其實諗下佢啲鬼咧，其實我哋用翻喪屍或者吸血殭屍嗰啲類別去到 分都係咁樣去咬一個咬一個傳染出嚟啊。 其實佢都係食人嘅、哦， 嗯， 即係嗱外國譬如喺美洲或者歐洲，佢有啲叫食人獸咧，專係會食人嘅。 嗯嗯， 咁嗰啲就唔會坑係喪屍啦。咁但係如果你喪屍嘅類別嘅話咧，其實應該都係食人。咁你咪直嘅正直就係符合咗。譬如《鬼滅之刃》入面嗰啲鬼會食人㗎嘛，咁就佢即係肯定唔係吸血殭屍啦，佢唔係淨係吸嗰啲血㗎嘛，佢係要食埋嗰個人㗎嘛。 不過有一個唔同嘅，譬如《鬼滅》呢就係喪屍片呢，嗰啲喪屍去咬人係無意識嘅，佢哋只係想向為咬而咬嘅、 啊、 但 係《 鬼滅》呢咬佢嗰個係有意識去咬佢。 所以呢就睇到個現象喎，原来经过咁多年咧，我哋人类附诸喺呢一个虚构嘅生物上面之后咧，原来丧尸不断进化紧嘅。 嗯， 由开始 slow motion 嘅时候，佢诞生喺泥土度逼出嚟之后咧，啊开始识跑啦。 嗯， 去到斯萨列车嗰度速度好快啦，跟住开始咧就识得探索人类嗰个气味，追踪我哋，好似有埋雷达咁样。去到而家鬼灭之刃直头咧。有埋意識添， 其實都幾慘，喪屍都要新鮮感， 係噶， 我都係喪屍嚟噶啦， 要與時並進啊！嗱，因為最早期咧，我相信推廣得最多嘅喪屍咧，應該數到係 Michael Jackson 嗰個 MV， 哦 ，Thriller 嗰、那個，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嗰個咧就真係第一次咧喺個地下度彈上嚟啦，好、多喪屍啦，同埋跳舞啦，咁、大家睇哇好厲害、啊，因為嗰時嘅 MV 嗰、那個。播放咧即係高度爆炸，咁大家睇完之後覺得好正啦，咁樣開始啊，咁跟住有好多喪屍片啦，咁成日都話啦，喪屍片點解拍極都仲有咧？點解呢個題材經常都出現嘅、啊？ 即係要從心理學角度去出發啦， 即係社會學添啊， 吸血殭屍都係一樣、啊。拍咗咁多年都一樣係啲，由以前細個見好醜樣吸血殭屍，到而家啲吸血殭屍越嚟越靚仔。 係啦，譬如吸血殭屍佢都唔係話經常有啊，但係喪屍片係經常出現噶嘛。咁、有啲陰謀論就話，其實咧呢、這個世界同埋佢來源一定係一個病毒感染啊嘛。佢話呢個病毒咧係有嘅、所以咧佢一定拍定好多俾你睇，等你。你心理上有个准备，嗱，将来会有可能系咁样啊？ 唔系啊嘛， 所以你留意一样，所以留意一样嘢啊！任何丧尸片，佢必定有个方法教你点样去对付呢啲丧尸。 咦，咁又系？ 必定有嘅，佢唔会冇嘅，一定有嘅。咁就 系 话，嗱，你睇完啊嘛，咁你除咗惊丧尸或者知道有丧尸之外，你知道点样对付佢？ 有啲系匿埋喺水嗰度啦，即系佢啲去唔到，即系丧尸一定佢有佢嘅弱点嘅。 问题就喺呢度啦，即系话阿 Kitty 话。啲喪屍都進化緊，即係話如果我哋而家唔睇咧，我哋用舊嗰套，如果到時真係有喪屍咧，我哋用舊嘅方法係對付唔到啊！ 即係 touch 有喪屍，你就識得用幾個可能性去對付 去對付佢。咁如果即係好快講，我其實今日想講咧就係陰屍路啊，即係嗰個行屍走肉咧 ，Walking Dead 啊。咁因為去到第十一季終於都話完啦，咁都好多年咧。 哇！終於啊，真係嗰陣時， 我就睇咗一半。即係我就棄，即係叫做棄坑啊！我睇咗五季咁上下啦，五季多啲我就棄坑啦。點解咧？因為佢好多演員做緊噶嘛。開始最早期嘅嗰一批演員咧，陸陸續續都去到第五季嘅時候咧，我最中意嗰啲咧都死埋啊！咁跟住，哎呀，點解啊？咁可能好多原因，個演員冇期啦，演員唔想拍啦，或者紅咗之後加價啦。 你諗佢之後會復活翻？ 冇啊，死咗啊！真係死咗啊！ 死咗都會復活噶嘛？ 冇啊，冇啊！直頭睇咗咧係冇咗啊，因為個演員唔拍啊嘛。咁佢睇到嗰度，哎呀！跟住啲冇咗個追看意欲啊嘛，咁跟住就棄咗坑啦。咁呢一套咧可以話一套經典啊，經典到點樣咧？佢直頭係開咗間學校，去訓練啲人點樣去扮喪屍去拍呢套戲。 哇！ 咁呢個咧亦都係影響咗而家韓國都有，因為韓國都有好多好受歡迎同埋票房好高嘅啲喪屍系列啊嘛。咁佢哋都係專門有啲地方咧，就係訓練啲人。咁你當佢打份工啊，即係你做乜嘢？我就學點樣做一隻喪屍，專係拍戲。 呢個我都有睇過嗰啲 Making of 咧，嗰套好似係韓國就係嗰套《屍殺列車》啊，定係邊一套咧？總之有一套都係好出名嘅。咁佢話揾嚟扮喪屍嗰啲演員咧，即係唔係？ 都唔係求其揾㗎，有好多咧都係其實一啲好勁嘅舞蹈員啦，因為你知道佢跑嘅 姿 勢啦， 肢體動作 係啦，啲手啲腳啦，可能佢真係識得接骨舞啊咁嗰啲咧，先至去揾佢哋去做一啲比較能夠喺大熒幕上面佔到多啲戲份嘅喪屍啊，係揾一啲專業嘅人去做， 即係個體能上差少少，個能力低少少咧，你都做唔到。 你試下咁跑啊！你会喘噶， 我喺屋企曾经学过，佢咧 由地下咁样夹上嚟， 就系呢、這个，你系冇可能由地下，即系点样可以咁样，即系好似即系骨折咗咁样，弹翻起身， 系 咁呢个好难做， 腰力同脚力好犀利啊，其实。 咁我谂紧会唔会系即系掉咗歪呀，或者嗰啲咁样咧？先我睇啲 呕系嘛，跳咗去。 先我睇咗啲咩 King of。原来冇噶，佢真系咁样弹上嚟。咁你话佢背后即系落咗几多功夫去练呢啲动作咯？咁所以有时候睇一啲丧尸片咧，可能睇埋个 making of， 你会睇到更多你想睇嘅嘢都唔定嘅。 唯有谷亚薇，我要和你在一起。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家人总会常伴左右，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最近因为疫情嘅关系，好多人都会采购定一啲抗疫嘅物资同埋食品，未雨绸缪。咁到底未雨绸缪嘅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谁能逼我屈我辱我，早惯面对灾祸，穷途坎坷。慷慨高歌，打开黑暗封锁，强权高压，想折服我，坚决面对不怯懦，为何苍天继续割我？可会是有心想来考考？ 头先讲到未雨绸缪，时刻作好准备，当真系有乜嘢事发生嘅时候，都唔会拿手唔成势啊嘛。其实呢一句说话嘅英文同中文都几相似噶，因为都有个雨字 rain。英文未雨绸缪，我哋就叫做 keep something for a rainy day。keep something for a rainy day。keep something。即是说要储备好，准备妥当。Rainy day， 即是落雨的日子啦。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啦。没人预计到未来发生什么事，尤其是以前靠住观天象都未必能够百分百准确预测到哪一日落雨的嘛。所以记住啦，未雨绸缪， keep something for a rainy day。keep something for a rainy day。咁就算将来遇到任何棘手嘅挑战，我相信作好准备嘅你都一样可以迎难而上，关关难过，关关过。 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再提一提大家港铁消息，因应疫情关系影响到车务的营运人手，现在屯马线在早上的繁忙时间，屯门站和乌溪沙站由每三分钟一班调整到每四至四分半钟一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或者讓市民係可以自己照顧到自己嘅日常生活所需。同樣地，又有一啲人喺度傳聞話個金融市場會唔會有到影響，所以我哋都係好鄭重澄清咗咧。我哋一定會係照顧到香港嘅特殊嘅情況，包括我哋作為金融中心，係需要時刻同全球嘅市場咧係聯繫。咁所以呢啲咧就係希望喺未有個細化方案出嚟之前咧，係市民係真係唔需要擔心。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啲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做得几好，道指有得升啊，升59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8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19点啊。港股嘅 ADR 咧指数全日做好啊，按比例计算咧收报22474点啊，升咗126点。希望咧今日港股啊生生性性啊挽回琴日嘅劣势啦，因为琴日咧都跌过落去一啲历史嘅低位嗰度嘅。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啊，今日开始升定跌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今日嘅嘉宾有孙慧雪，雪雪早晨啊 ！Hello， 早晨。 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将军澳啊，嗰、那个宝南地站上盖嗰度有间食材铺系你嘅，咁样系，识你咧冇折嘅，不过咧就帮买晒啲嘢你咁样系嘛？ 唔系都有嘅，都有 系咪啊 ？OK， 咁啊，调翻转头就系问翻一个核心问题先哦。点解开始会开食材铺咧？嗱，呢个我几始料不及噶，同埋一开始收到你短信嘅时候，喂，或者有其他媒体都会访问你嘅时候咧，大家都估唔到，咦，鼠慧雪会开食材铺，系咪因为自己咧都开始要照顾多啲屋企嘅面向啊？啲小朋友要食好啲，等我搵啲好嘅食材，跟住萌生咗啊，咁不如就开间食材铺，咁可以供应到最优质嘅食物俾自己个仔，咁样先咧， 其实咧，我好耐以前咧，我已经好想开噶啦。咁但系咧，我啲朋友先知道我好爱食，就话唔好啦，你会食晒你铺头入边啲嘢咁。咁跟住咧，到真系做咗妈妈咧，其实真系有影响嘅。我自己仔仔咧就好偏食嘅，佢系会用，即系佢有一个问题就系用视觉咧嚟判断咗嗰啲嘢系食唔食得，佢唔会摆落口试咗先。咁所以咧，我就要 開始真係有買好多烹飪書啊，然後呢研究煮嘢食之後呢，慢慢我又有拍片啊。咁嗰時好得意就係拍劇嘅時候遇到呢一位其實佢係廚師嚟嘅，但係咁啱啱嚟咗拍劇。咁跟住佢就話同我不如一齊拍一啲煮食片啦、啊、拍拍下嘅時候不如我哋就傾啲生意大計，喂不如我哋一齊開一間食材鋪囉。咁樣，咁我開頭都以為係即係大家都有講，哇係呀開呀點呀，我哋呢跟住就批發，然之後就點呀，即係有時你講跟住你跟住你自己講嘅嘢去做呢，其實真係會發生咗出嚟囉。咁我哋就真係走去，喂唔係講笑啦，我哋行囉呢件事。咁然後呢就去搵鋪位呀、啊、跟住開始就同啲食品廠傾呀，點樣攞貨呀、啊、跟住後來我哋而家係做埋自家食品嘅，即係我哋有出自己啲湯包呀、啊、餸包呀、啊、即係近呢個新年我哋有出年糕。咁其實我哋發覺諗，即係我哋要有諗個過程，但係唔好齋諗囉，要即刻去做囉。咁其實好多嘢都係可以發生。 嘩，你個 partner 啲執行力都好強喎、哦、因為嗱，我知道你譬如、突然間喂可能客串下去下劇組呢，我前排都喺大台都睇返，咦有說說喎、哦、咁樣，或者都有啲演藝事業你都知道啦，即係大家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會了解，喂其實演藝事業都唔係耽誤人嘅，但係都幾磨人㗎嘛啲時間，呢陣時你估你一埋位即刻開機就 roll 你就拍咩，咁你都要等待嘅時間都長。其實邊相你嘅 partner 其實真係 afford 咗好多時間落去，同埋調返轉頭就有好多諗法。嗱，我哋常常做生意嘅人都會諗一樣嘢，就係諗頭好多啊，想法好多啊，點實行呢？但我頭先聽到嘅就係、是、全部嘢都係 step by step。哎，今日講完，聽日做咯，或者今日講完啦，今日做咯，做完之後聽日有結果啦，後日收成咯，似係咁樣嘅運作。 係啊，呢樣嘢真係好緊要噶，我覺得，即係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所以咧我就試咗好多唔同嘅，即係你頭先都講啦，我哋拍劇嘅時候即係太多時間等待啦，所以我以前咧係會喺嗰啲時間咧自己去整手作啦，跟住自己咧網上面咧就同人溝通啦，就賣啦，我做埋客服嘅，咁就唔想嘥時間，我係一個好怕嘥時間嘅人。咁咁啱咧，其實我哋今次咧係有五個 partner 嘅，咁我啲 partner 全部都係一講就做嗰啲人嚟，咁、就好開心啊，因為以前咧即係有啲經驗咧，都試過哇同某啲人，喂我好認真覺得係噶啦，但係咧一路講講講咧。大家都唔做噶嘛，咁即件事就冇咗噶嘛。咁、但系咧，今次就系呢五个朋友，即系包括我啦，都系会喂即刻做，即刻做啊！喂问咩？听日即刻问啊！去搵边个即刻搵啊！咁样，咁、所以就真系成咗件事出嚟咯， 系 都好开心，系啊。 所以都即系、又系啦，即系配合翻个主题就系、是、感恩啦。即系今次咁样，就公开做生意做啊，仲可以维持到自己嘅生意模式，绝对系一件值得感謝嘅事啦， 系啊，真系要非常感恩嘅事。 咁啊，转个角度都讲下啦。嗱，上个礼拜就话，喂，好难去挑战嘅，包括乳猪啦，同埋咧呢个虎头扒。好啦，今集咧就讲啲容易啲啊。作为食材铺老板嘅你咧，有冇啲容易啲噶、即系令到啲女士都可以氹下啲老公啊？即系唔系个个女士或者男士都煮嘢煮得咁叻噶嘛？但系有冇啲你温咗啊呢几个月食材铺？即系喂，有啲容易有 at like 咧，又觉得自己懒劲嗰啲食材咧，其实简单嘢轻松入樽咁样，有冇啲试下或者透过大电波讲出嚟咧吓？可以， 哇，其实就有啲牛扒咧，即系我听好多朋友讲话，哎呀，买一块靓扒翻嚟识煎咧，我都成日都以为咧牛扒系好易煎，好多人都识咧，但原来佢哋成日都翻去系失败咗噶。咁我不如而家俾少少 tips 啦。咁我哋其实咧我哋揾到一只咧叫做蛇和牛，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即近年比較興就係你頭先話，哇一塊扒都三四百蚊，但係呢個扒咧係其實三分一嘅價錢啫。咁、但係佢係有和牛嘅質素嘅，佢係澳洲嘅和牛，但係佢又冇咁膩。咁我可以教大家嘅煮法就係好簡單，開一個大火，一邊煎佢，唔好理佢，擺度煎佢分半，跟住分半之後咧反轉再分半。跟住拎翻出嚟攤五分鐘，入面咧就會好 juicy， 啲即係啲肉汁咧就會扣曬喺入邊噶。咁呢個係一個好簡單，而煮咗出嚟咧，你嘅即係女士煮咗出嚟，啲男朋友就會覺得哇 好劲啊！我好似去一间高级餐厅食和牛 啊，系咪啊？喂，呢、這个真系零失败喎、啊！喂，嗱，呢啲零失败嘅，你尽量喺 IG 同埋喺你个 YouTube 嗰度咧，你真系拍一拍片咧，可能又可以刷一刷销售噶咯，系咪啊？ 好啊，好啊！ 喂，其实你应该讲你 系啊， 系啊，你即系你头先咁样讲完咧。其实我都觉得如果是可以影像化或者拍一条片呢，可能我已经直接在下面的 QR code 那里嘟了，已经是网上再买卖这样。 是我们呢还特登开了一些、叫做主食分享区，有很多人 follow， 即是几千人啦，暂时几千人都 OK。 是你多人 follow 啫，因为你带着一些人去这个主食分享区。 没有啊，我没有分，我没有在我平台分享过，真的纯粹呢那些客呢原来香港有一班人是很喜欢煮东西吃，他们会来我们食材铺买完之后，哇，他们做一些五花八门， 是 你是完全估不到那些食材是可以煮到这样的。跟着他们会放在我们 Cook Idea 那个主食分享区，分享完食谱教人怎样煮。 哦，那我都要上去你那里主食分享区去取下经先，还有去看看你那个即是和牛的三分一价钱那牌是怎样玩法先啊，真的。 好啊好啊好啊。 好，等我又学下嘢啦。今个早上咧，多谢晒孙慧树咧接受我嘅访问啦。咁预祝咧，阿老板娘你嘅铺头咧就越开越多，越开越广啦。咁大家即系既然留喺屋企咧，就揾啲好嘅食材啊，告赏下自己都系件好事嚟嘅。系啊，唔该晒树树 ，thank you。 好，树神，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 家给你打气。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嘅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 家人总会常伴左右， 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我是冯允谦。 今集嘉宾呢，我哋就係电话拨通咗阿 J 冯允谦。早晨阿 J。 早晨啊。 我知道呢，你小小个嘅时候呢已经同屋企人啊，咁已经喺呢个加拿大长大㗎喇喎。咁会唔会屋企人呢成日都好难见到面啊？咁如果你哋屋企人嗰个维系感情嘅方式呢，有啲咩法宝㗎呢阿 J？ 其实我小小个呢就因为阿爸爸佢就係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工作嘅。咁、所以我同屋企人即係譬如同媽媽啊、細佬啊、哥哥啊、嫲嫲。我哋一起住嘅，咁就唯有一个方式去继续去保持一个好好嘅关系咧，就系、是、通电话啦。 啊，打电话， 打电话啦。咁嗰时咧就爸爸就好好嘅，即系爸爸系可能系每一日都打两三次嚟咯。 啊， 系啦，咁就会同妈咪倾电话啊。咁所以佢哋嘅感情好好嘅，同埋有时另外一个方法就系用 camcorder 咯。咁嗰时佢就会有嗰啲拍摄机咧，就妈咪就会拍啲片啊，即系我细细个嘅时候会拍啲片，咁佢就会慢慢就会 send 啲片过去俾爸爸睇咯。咁系又系一个方法去继续去 keep in touch 咯。 啊，都系啊，即系新延到而家，我哋就譬如有 FaceTime 啊，即系直头更加互动啊，唔使话净系一条片咁啊睇住，直头可以倾偈，有好多 initiative 咧，咁啊更加可以容易维系到呢个感情、 啊。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就即是比之前即是小的时候不同，即是现在起码有视像，但是那时真的没有，即是不是通电话就是即是找其他方法咯。 我找回呢你其中一只旧作品啊，山卡拉呢，我知道那时候的主题呢都是讲到一些爱要及时的事情来的。其实这个是不是你认为家人互相爱的态度和相处之道来的呢？ 都是的，我都需要珍惜对方，因为其实时间是真的过得很快，即是眨一眼就可能没了十年。 对哦。 咁所以其实是很紧要去尽量好好把握多啲时间去陪屋企人咯。呢样嘢我哋成日都好，即是工作忙或者有其他嘢烦啊，或其他嘅忙，咁我哋就会可能忽略咗啲时间俾屋企人。咁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有时你反省下或者谂一谂、其实呢样嘢都系好紧要 嘅 咯。 咁你觉得咧，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即系话到爱都要及时啦，系咪？咁同佢哋一齐相处嘅时候，你觉得最甜蜜、最开心、最得亲情嘅系啲乜嘢时候咧？ 其实冇嘅，即系做乜嘢同佢哋一齐都好开心。即系我哋啱啱我个生日咧，咁我哋点过咧？其实基本上就喺屋企，就系阿爹哋可能开住睇。即係開住電視咧睇新聞啊，咁我喺度又可能喺度同我媽咪傾緊偈，咁其實依啲關係即係冇話係做乜嘢特別要做乜嘢，反而係一家人一家人團聚，即係坐低食下飯，其實呢樣嘢都係好緊，即係好 special， 我覺得 最簡單最 simple 嘅，其實都係最令人哋覺得咧係甜蜜啊，唔需要做好多特別嘅嘢哦。 同埋我覺得唔需要，同埋我自己因為我。我媽媽其實同爸爸咧，我之前係好似係兩年冇見佢哋嘅。 咁所以我一有機會，即係無論係即係坐低傾偈，或者出去食飯咩都好啊。 嗯， 其實 even 出街行下咁樣，散、 嗯、 下步，其實呢樣嘢我都係好好珍惜咯。 係啊， 因為唔係成日都見到啊嘛。 特別而家疫情關係咧，如果能夠聚埋一齊，屋企人咧，咁啊大家開開心心傾下偈咧，就將出邊社會啊、疫情嘅煩惱放低先，即係盡量享受一下。在屋企嘅一啲開心日子都好緊要 喎。係㗎，呢樣嘢好緊要，係即係我覺得好緊要係去珍惜咯。 好啊，呢樣嘢非常之重要啊嚇。嗱咁啊，如果叫阿 J 啦創作一隻歌曲同屋企人打氣嘅，嗱、不論順境逆境都係能夠俾到正能量嘅音樂作品嘅話咧，你覺得呢隻歌？最重要的要有啲咩元素喺入面咧？ 但其實我都想講，我之前咧，其實我上年係咪上年？好似上年啊、我寫咗一隻歌俾媽咪、爹哋同埋嫲嫲嘅， 係 即係送俾屋企人嘅。 係 咁呢隻歌其實就叫做《Days They've Gone Too Soon》。 係 咁呢隻歌其實係好特別，係因為係佢包含好多 message 嘅。咁佢入邊其實就係懷舊緊，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啦，就有啲 precious 嘅 moment 啦、 嗯， 即係好 precious 嘅 moment。咁我自己就覺得呢一隻歌其實就係講緊好想翻去以前細個嘅時候，唔、 啊、 需要睇時間，唔需要理時間，因為其實細個嘅時候你就覺得。時間好，即係有好多時間啦。咁其實呢隻歌就係講呢啲嘢，即係可能翻翻去諗翻呢啲回憶，其實要係識點去珍惜咯。 係係，譬如任何人都係噶啦。覺得自己細個俾爸爸媽媽錫緊嘅時候咧，應該係最開心、最舒服嘅。 嗯 咁我仲知道咧，阿 J 咧就喺外國成長啦。咁會唔會覺得以西方家庭生活嘅方式同香港嘅生活方式始終有啲不一樣嘅？但係咧有啲可取之處咧，可以同香港嘅聽眾 share 下咧。 我喺嗰邊長大嘅，即係喺外國。咁但係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屬於一個西方嘅家庭方式。咁、但係我點對媽咪爹哋，其實我就即係我同佢哋其實都好熱情嘅。 係 咁，譬如好似我哋有習慣就係成日都會講 I love you 啊，同媽咪爹哋。咁可能又會。即系我每一日我见到妈咪，我都会即系拥抱佢咯。 哎呀，呢样嘢香港人内敛少少， 系咪噶？ 系啊，比较少。我哋即系譬如我咁啦，攞我自己为例，我都唔会成日见到阿妈就 I love you 揽下佢。有阵时可能、哦、即系中国传统啲咧，会觉得好似有少少怕丑啊，唔好意思啊。其实阿 J 讲得啱啊，唔应该，因为嗰个系我妈妈嚟噶嘛，系咪？ 系噶，同埋有阵时即系我觉得，即系每个人去接收爱。其實是不同的方法，有些人可能是要講出口，或者可能有些人是需要一個 touch， 或者可能有些人是覺得哦，你幫我即係做嘢啊、燙衫啊、幫我煮嘢食，其實已經呢一種係都係代表一種愛咯。咁所以我自己我係好中意講，同埋好中意 show 嗰個 section 就係擁抱咯。 都 feel 到你屋企人咧嗰種熱情啊，係好 sweet 啊，更加咧可以令到互相嗰個關係咧維係得更加好，同埋更加鞏固啊。咁啊，知道咗 J 風啊，你自己嘅馮允謙嘅一個家庭嘅感情之後啦，咁啊更加咧令到我哋可以明白到咧，就係點樣可以喺自己屋企上面加啲咩元素，令到我哋嘅感情又更加鞏固，又可以互相為屋企人加油打氣啦嚇。多謝你嘅分享，多謝曬，好，拜拜， 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文谦。咁我觉得最能够向家人表达爱同埋打气嘅方法呢，我就会觉得係同屋企人可能坐低倾偈或者倾心事去了解对方。呢样嘢係咁係好紧要对我讲，因为咁样先可以酝酿一个好嘅家庭嘅感情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又是时候讲下啲超级食物，今日讲下嘅超级食物就係燕麦啦。燕麦嚟讲啊，当然大家早餐啊不可或缺啦，因为呢燕麦呢含有丰富嘅纤维同埋蛋白质，有唔少啊镁啊铜啊锰啊呢啲微量元素，尤其係一样嘢啊就係热量好低，所以健康人士嘅早餐呢必食之选嚟嘅。咁啊讲啊咁讲啫，不过呢每个人食嘢呢都唔好过量，唔好偏重一样嘢，偏食亦都唔会有好结果㗎，哪怕係超级食物呢，近排最紧要係身体健康，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阿 O。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 Eric 喺度。早晨 ，Eric。 你好， 你好啊！有啲咩点唱啊？想点起点俾边个咧？ 想俾我太太 Sammy 听。 啊，太太 Sammy， 咁点解嘅？结婚周年定系佢生日啊？ 唔系，知道佢呢排工作同埋生活上都有好大嘅挑战，想鼓励下佢啫。 嗯，系啊，个个都好大挑战啊！咁啊啱啊，即系得到身边嘅人咧打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咧。讲多两句，俾多啲温暖咧，啊，啲力又翻嚟噶咯，所以 系啊，冇错， 好男人啊，你真系 Eric， 好嘢啊，真系。咁啊，有啲咩特别说话想同佢讲啊？ 我想讲佢话，永远都会爱佢咯，同埋老公会继续全力 support 佢咯，大家一起加油，都系永远爱佢咯。 哇 ，Eric， 系啊系啊， 够晒啦，多谢你嘅点唱 ，Eric。 好多谢你， 拜拜。 好，唔该，拜拜。 讲我工作讲到夜深时。拿来热汤三番四次，和颜悦色的这个女子，当我思绪不够集中时，连忙摘出心思创意，唯求做我的灯塔照亮斗志。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心境平和，蜚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记有人苦苦撑住我。大师星星大赐，然后为我披布暖厚衣，飞到一个没如流城市，记起亲人时，天光何时传来是照片写满你的心意，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心境平和，蜚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刘畅，有啲咩好介绍啊？ 早晨啊，畅。 早晨，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晏昼啊，六点半有呢个呼吸美学第二季啊。咁啊，同上个星期一样，都系继续同大家讲下香港嘅版画。咁啊，讲下咧，原来咧近二三十年啊，呢个数码科技发展得好快啦。咁为呢个版画咧呢种充满手作味道嘅艺术创作咧，都带嚟好多嘅挑战同冲击嘅。咁啊，香港嘅版画家咧，即系一路。即係依住呢個方向去探索啦，揾突破啦。咁啊，想知道咧呢班香港嘅版畫藝術家咧，點樣可以將呢個傳統嘅版畫同埋攝影、數碼打印，甚至係動畫去結合咧？咁啊，今晚六點半《呼吸美學》第二季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嗯，好啊，咁啊，大家一齊留意啦。七點半鐘咧，繼續有呢個防疫速遞、哦。 冇錯啦，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啦。嗱，最近咧政府啊呼籲咧嗰啲中咗招啊，即係確診者咧，輕症嘅患者咧就居家隔離嘛。咁啊，非政府組織嘅醫護行者咧，就因為咁樣就設立咗一條搖佢嘅支援熱線，咁啊解答下咧好多市民啊有關呢個藥物同埋健康嘅問題。咁啊，希望咧盡一分力，咁啊希望同大家盡快擊退呢個疫情咁話。咁今晚嘅節目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佢哋啊最常遇到呢條熱線咧，最常遇到啲乜嘢嘅疑問。咁啊本係啦，咁啊同埋咧即係。 實係有好多大量嘅電話查詢㗎啦。咁佢哋本身呢一班人呢，佢有乜嘢感想呢，接到咁多咁多嘅電話去到查詢。 嗯，可能裡面都有好多你想知道嘅答案啦，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住7:30嘅防疫速遞啦。 冇錯啦，咁去到緊接住8:00夜晚啦，有鏗鏘集，咁今晚同大家講下呢個節能啊，講下慳電嘅。咁根據咧呢個香港氣候藍圖2030加，咁咧就話有一個目標嘅，就喺2030年咧將呢個碳強度下降65%至70%嘅。咁為到達到呢個目標咧，香港嗰啲電力公司啊，不斷去揾新能源同埋呢個減碳嘅技術。咁咧佢哋推出咗個計劃，就係咧提高呢啲新起嘅樓宇同埋舊有建築物嘅能源效益啊。咁但係咧呢啲嘢咧都係要社會各界配合先掂嘅。咁究竟咧我哋市民大眾係咪已經準備好迎接呢個節能減碳嘅生活咧？佢個計劃又係詳情又係點嘅咧？今晚8:00鏗鏘集同大家講下。 嗯，到到9:30咧，仲有醫生與你，今集會講啲咩咧？ 今集咧就系心情对话系列啦，讲呢个精神健康嘅。咁啊，因为疫情底下咧，好多人都会唔止嗰个防疫上面要好紧张啦，心情上都好紧张。 系啊， 咁啊，今晚请嚟呢个精神科专科医生同埋临床心理学家，教大家点样去舒缓自己嘅心理咁话嘅。 好啊，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俄罗斯代表团抵达白俄罗斯同波兰边境的别洛韦日森林，准备出席同乌克兰的第二轮谈判。俄方代表团团长梅津斯基话，乌克兰代表团有望在当地星期四朝早抵达会场，又话会谈议题包括停火。认为俄乌在部分议题上可以相互理解。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俄方仍然致力于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又认为应该制定一份永远不能够部署在乌克兰的武器清单。他强调，俄罗斯政府承认乌克兰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俄方亦接纳泽连斯基为合法总统。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目前仍然倾向在三月的议息会议加息25点子。如果通胀高过预期，联储局准备好在未来会议中更加激进地加息。鲍威尔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说，鉴于乌克兰战争，联储局将会谨慎行事，因为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有高度不确定性，消费可能会受影响。而大宗商品已经受到影响，油价急升，联储局不知道这些影响会有多大和持续多久。他又认为三月加息25点子仍然是合适，同时预期能够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上拿到进展。他又说，油价走势取决于乌克兰战争走向，联储局将会确保油价上升不会引发通胀的循环。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土个案有71宗，其中广东有32宗，25宗在深圳，东莞有6宗，珠海1宗，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等地亦都有个案。新增16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48宗来自本土，广东东莞有13宗。内地至今一共109,000多人确诊，4630多个患者不治。102,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星期中期天气干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09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7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7点，升13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3359点，啱转咗去13360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23.2跌2毫，友邦保险80.3元升7.5元，创科实业137.1升12.3，新洲国际110.1跌12.9，港交所367.0升3.2，中国海洋石油10.52升0.8，碧桂园46.65升1.85，阿里巴巴104.1升2毫，美团177.4啱转咗系177.6升2，快手80.85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15.5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5，人民币6.31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11，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6,583点，升190点。港金报17,9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61美元，卖出1,92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忽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青蓉台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忽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青蓉台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黄竹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之间嘅一段中线咧系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冇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佢哋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嘅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佢哋嘅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齐应对疫情。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每年看看不加满分的秘密。 听过咁多个星期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优胜者演绎故事，不知这个故事的作者有什么评语呢？ 第一呢，创意洋溢；第二呢，就是读写和讲讲写俱佳；第三呢，青出于蓝。 今个星期有不加满分的秘密作者罗乃圈女士分享亲子共读的心得，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美联康康啦。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而家用紧嘅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嘅用户唔使再登记，个人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啲登记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秘之线，神秘最真，神光第一线。 象中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识唔识佢啊？读大学嘅时候写论文，教授上堂第一句讲嘅就系、是：你一定要查清楚揾嘅资料来源，如果冇经过考证，唔可以用。自从互联网流行之后，揾资料实在太容易啦，只要按几个掣，大量资料你都可以喺网上揾到。问题就喺呢度，喺网上揾到嘅资料唔一定系真嘅。我都讲过好多次啦，网上充斥住好多资讯，但系到底真嘅有几多呢？大部分都系未经考证，最初睇真系吓一跳，然后得啖笑。我又唔系叫大家唔好上网睇，但系睇嘅时候心态系点，你真系要谂清楚。如果你信晒网上讲嘅嘢，只会令到你唔知可以信啲乜。但系反过来，你当系笑话一则，有时候又真系几好笑。早排喺网上讨论区睇到一个贴文，首先佢写到明，以下故事系千真万确。每次睇到千真万确呢四个字，我都觉得好似系此地无银嘅意思。孤物论点，睇埋个故事。话说有个人有一日接到个电话，电话传嚟嘅声音问佢咧：你系咪手提电话12345678嘅机主啊？当事人就话啦：我系。电话传嚟嘅声音再问：咁你识唔识电话12345679嘅机主咧？当事人就话啦：我唔识，乜嘢事呢？电话声音再问：因为佢冇交台费好耐，我想提佢啫。当事人又问啦：咁你打电话俾我做乜嘢呢？电话声音再讲：冇，因为你电话号码系12345678，我想找的人是12345679，我想着你们有可能会识啫。贴文来到这里结束。看完之后我即刻笑出来，整件事真的挺有趣的。到底电话声音的这个人，为什么他的逻辑会是觉得他找不到12345679这个人会打电话给12345678呢？如果12345678这个人不认识12345679那个人，打电话这个人是不是会再打12345677呢？总之前前后后是这样打，打到找到他为止。我再想了，究竟一个人绝望到什么境界，才会用一个这样的逻辑去继续做一件事？但是再想深一层，这个看似没有逻辑的想法，其实又好像有逻辑。因为不可以排除12345679这个人，他出电话的时候是跟他好朋友一起出。由于他们两个关系好，感情深厚，所以出机的时候都要两个连续的 number。他们可能是朋友，可能是情侣，甚至乎是夫妇。所以用这个方向去推断亦未尝不可。我没有再深究这个故事。因为在最近的环境可以令到自己笑的已经很难得了。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恋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痴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失心爱后无法入睡。 心里面风中，是我失落常冰冻，是这悲哀听众内心。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之前我都有讲过，即系而家有啲朋友咧都会即系出街买餸，咁可能都会即系买多一两日咁样放喺雪柜啦，因为都唔想成日出街啦嘛。 都唔系买多一两日啦，而家你哋睇到个超市， 咁都要睇下你个雪柜摆唔摆得到先得噶。 直头买多一两年啦， 你买一两年嘅雪柜都摆唔到，都好快腐烂啦，真系冇用啦。咁所以咧，之前就有讲过啊，点样可以令到啲食物可以保存得好啲咁啦。咁今日咧都仲可以讲多少少啊，因为唔同种类嘅食物咧都有唔同嘅保存方法，咁啊等你唔好嘥咗。其实平时都是的，即是之前譬如我们两个人的家庭啦，你买了一些菜或者买了一些肉回来，不是立刻一餐煮得晒的，那你放在雪柜有时候会不记得了啊， 冰格咯。 冰格咧又好少喎，好少會擺喺即係最凍即係雪糕個位。 因為你擺喺嗰度咧，你就可以將 係 啦，將所有嘅嘢咧可以擺耐好多啊嘛。 係，但係通常嗰、那個都係個位置都係比較細啲啊嘛。係、啊，咁但係你又講得啱嘅。而家我換咗雪櫃之後咧，普通嗰個格咧都好似個温度比較凍啲咧，啲嘢好似都擺得耐少少。 所以我強力勸喻啊！而家買多咗好多食物嘅家庭咧，直頭買一個啲嗰啲肉食公司嗰啲咧，成个 全部急冻晒， 全部急冻晒佢。你买咁多翻到实坏噶，系咪？ 但系有啲嘢咧就未必可以急冻嘅，系、啦。嗱，譬如有啲蔬菜咁样啦。嗱，首先讲下甜椒啦、 嗯。 其实甜椒咧系一样非常之有益嘅食材嚟嘅。咁而且咧都相对系襟摆啲嘅。咁、有营养师咧就建议你冇洗过嗰啲甜椒咧，就保留翻佢嗰个头，即系个定啦。咁、 嗯、 然后咧用湿纸巾包住佢、 啊。又系咁。 系啦。咁建議咧就喺食之前嘅一兩日咧就放翻喺室温，咁咧就可以增加翻嗰個類胡蘿蔔素嘅攝取添啊！咁其實咧好多時咧呢一啲嘅菜類蔬菜類有定嗰啲咧，佢都係喺嗰度咧就走咗啲水分，咁令到佢好快咧就會乾啊變壞啊咁樣。咁有啲咧你就好似用翻呢個方法，等佢咧保持翻啲濕度，你先至雪住佢咧，咁、佢就可以擺得耐啲噶啦。 但我記得 Kitty 姐姐曾經咧喺講香蕉嘅時候都用過呢一招喎、 啊。係啊， 包住個香蕉定 係啦， 可以擺耐啲。 因為其實佢哋嘅原理都係差唔多，就喺個定嗰度咧就走咗啲水分啊咁樣。就令到佢哋好快就乾咗或者去變質啦。咁、另外，譬如你話買啲蔬菜翻去蘆筍啦，蘆筍又點咧？咁其實蘆筍咧就相對擺得冇咁耐嘅食材嚟嘅、 嗯， 所以其實你喺買嘅時候咧都應該要自己即係諗下邊啲係其實本身都可以擺耐啲嘅。咁、你就嗰啲咪過兩日先食咯。咁啊食咗啲快啲會變壞嘅咁。咁、蘆筍咧相對冇擺得咁耐咧，都係建議用啲濕嘅紙巾咧去到包住佢個末端，咁咧就可以保持翻佢末端部分濕。咁最多其實你都係一兩日就要食完嘅啦。如果唔係好快，佢又會壞 嘅。哇！但係呢個工序好煩喎。如果係蘆筍嘅話， 點解？ 因為通常你買好多棵噶嘛，咁、每棵即係又唔會太大噶嘛。 咁又唔使逐條包嘅，我諗你出去摘埋一齊，跟住喺個頭嗰度，即係嗰個末端嗰度。 我以為你要逐條攞出嚟咁樣包咗佢添。 你估電法咩？逐條包。好啦，咁另外咧有一個你話呢個都未夠煩啊，再煩啲咧，其實椰菜係相對比較煩啲嘅、因為椰菜咧，你成個將佢啱你喎， 成個咯， 成個懟入雪櫃嘅話咧，中間個心咧就會令到嗰棵椰菜咧越嚟越老，咁同時外層嗰啲葉咧亦都會好乾嘅。咁營養師咧就建議將中間即係可能你剁開咗啦，中間個心咧就拎佢出嚟，就塞啲濕嘅紙巾入去，係、啦。咁外層咧同樣都係用啲濕嘅紙巾包住，都係俾翻一啲水分佢啦。 但中間個心好食喎， 咩啊？咁你咪剝咗出嚟食咗先咯。而家前提就是你食唔晒啊嘛，你都可以食咗个心佢嘅。 不过我有一个另外提议，如果通常咧，我一嚟而家咁样啊，即系费事日日煮啊，一嚟整两个咯， 系 咁食唔晒。攤凍之後，成個擺入雪櫃， 哦、 即係唔係原材料， 唔係生咁樣， 係啦，整熟咗先。 係咁，但係你整熟咗擺入雪櫃都唔可以擺咁耐喎。系啊， 两三日咯， 系咯、啊，系咯、啊，你最快尽快食啦。 讲到我都唔系几好意思，两、三日咯。 系啊，嗱，同埋罐头啦，罐头咧、譬如你话我开一罐豆豉鲮鱼咁样、你未必一次过就食得晒噶嘛，可能你会分两餐食 咯，系咯、 咁其实最好就一定咧就唔好将即系原个铁罐咁样塞落个雪柜嗰度，系啦、因为点解啊？ 因为又唔知咩又铁化定唔知点样会令到嗰个金属器皿变质啊？ 差唔多啦，系啦，因为罐头里面咧有一层嗰啲叫做塑胶涂层啊，但系边缘嘅部分咧就冇呢个度嘅涂层嘅，咁、所以咧好容易就会氧化，产生一啲有害嘅物质。咁你打开咗个罐头之后咧，食唔晒嘅一定要将佢即系唔好懒摆落另外一个器皿，先至雪翻落去个雪柜嗰度。 系啊，呢个唔好懒啊，真系。 系啦，咁、希望大家都食得健康啲，买。嘅嘢就可以摆得耐啲。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抗疫期間呢，咁我都好鍾意呢，就係、是、揾下，特別上網揾呢，揾一啲可以舒解到我身心望起上嚟都哇好開心嘅嘢嘅。成日都話聽啲專家講嘅有啲咩可以令到我哋望起上嚟開心啲㗎。兩種嘅顏色呢係特別令人覺得快樂。 綠色嘅。綠色綠色。 冇錯，中國就講第一個就係綠色。冇錯，第二種顏色呢就係、是、藍色。 藍色。 我就大家都諗啦。樹木啦、啊。海洋啦，咁樣呢啲顏色咧最正，即係睇起上嚟就心曠神怡。 哦，咁啱你行山嘅時候咧，即係之前成日行山啊嘛，咁你又見到樹木啦，又見到天空啦，咁所以你咁高興啦。 係啊，我個人成日都高高興興啊，咁所以咧有陣時我自己即係而家就停咗咁多活動嘅時候咧，咁我自己都會諗啊，有冇辦法可以將呢啲原本好似好遠嘅距離拉翻近啲、即系拉翻嚟呢一个嘅石屎森林入边， 咪用 Kitty 咯， 种盆栽 咯，种小植物咯， 系啦，种盆栽。另外一个咧就喺电话嗰度着手，跟住 wallpaper， 冇错啦，wallpaper。原来喺呢个世界上咧，实在有太多唔同嘅国家啊、官方机构啊，佢哋有出佢哋自己。已經係唔係話我哋以前細個咪用嗰啲大型電腦嘅時候就成日上網揾啲 wallpaper 噶嘛？而家啲 wallpaper 咧係佢專係出到咧，除咗可以俾電腦用之外咧，佢更加有一個咧就係俾唔同型號嘅電話去到俾你合法下載，好多都係唔使錢噶。即係例如我上到一啲旅遊局咁樣嚟韓國乜乜乜旅遊局嘅，跟住撳上去嘅時候咧。啊！佢話呢個網站咧，佢有提供韓國唔同嘅旅遊景點。然後啲旅遊景點啲相咧，佢哋出得嘅點會唔靚啊？係咪先？咁呢度影到好靚啦！嗰啲相，譬如嗰啲廟啊，或者啲哇韓國女星啊，影到好靚。咁跟住你就揾翻自己個手機型號，一撳落去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合法下載嗰一張嘅相，然後將佢變咗做 wallpaper 嘅。咁如果你話除咗係呢一類型嘅觀光局之外咧，仲有其他嘅，譬如歐美咧，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咁嘅官方嘢咧，你可以自己下載。官方嘢有咩好處咧？就係、是、第一，冇病毒啦。第二咧就係、是、當你用嘅時候咧，佢嗰張相咧係一定係佢哋嚟講係最靚嘅，佢哋覺得最出到佢哋嗰個 location 嗰種美啊。咁你望起上嚟嘅時候咧，佢啲 focus 位又靚啊。例如講下。如果讲譬如唔同地方，澳洲、美国，咁佢哋有啲大峡谷啊、沙漠啊，佢哋咧系真系可以影到特别靓，同埋啱你揾翻个型号之后咧，系可以 fit 到你嗰个 mon 嗰个 size，即系唔会话无啦啦佢侧边就系想 show 嗰棵嘅仙人掌嘅，因为你揾错型号或者你自己求其 download 张咧，今日 cut 咗或者唔靓咁样，咁啊呢一个咧就可以做到都几靓嘅一个效果嚟嘅。咁啊除咗揾呢啲明星之外咧，海洋啦，有好多海洋生物咧。原來又有出呢啲 wallpaper 嘅、即係例如海龜或者大寶礁呢一類型嘅，或者昆蟲，即係你諗到嘅咧，其實都有，甚至乎連埋太空嘅景色咧，都有出。即係你去翻嗰啲咩太空總署嗰啲咧，又有佢哋自己嘅 official 嘅 wallpaper 咧，佢哋俾你合法下載嘅。 我以為你話叫我哋 download 一道符啊，即係喺個手機嗰度咧變咗 wallpaper 咧，你就可以即係百毒不侵。 係啊， 我唔係去到咁迷信係嘛？ 而家我咪搞到冇符咯。是咪定係即刻 download 啲 wallpaper？ 係啊，咁但係咧都幾好玩嘅。第一你可以成日換啦、第二因為譬如我自己鍾意啲大自然嗰啲嘅時候咧，咁而家既然又冇得去旅行咯，咁你香港啲郊野你又少去啦，而家又費事走嚟走去啦，咁你咪喺網上面你一日換兩張又得，你一個星期換一張又得，咁你就算揾個過程咧。你都發覺自己有少少去咗旅行嘅感覺， 睇到啲好靚嘅風景。不過你講開到符咧，我又有啲分享嘅，因為而家我都見到有啲手機殼都出到層出不窮噶嘛。咁有啲個殼咧都有啲符啊，有啲即係做啲咒語啊咁樣黐咗喺後面嘅。即係我諗即係俾啲比較迷信嘅朋友啦。 搞笑定係咩嘅？定係真係符嚟㗎？ 咁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真嘅係咩，即係你話開咗光嗰啲啊？你意思係我唔知係真定假？咁總之佢有道符嘅樣，跟住寫咗啲文喺度。 但係嗰道符係。帮你乜嘢 先？乜都有嘅， 即系姻缘啦，定还是求财运？ 咁睇下你想要咩咧，都有嘅。我见到即系网上面都有得卖嘅。但系我最好笑系咧，之前有个朋友咧，而家咪好兴嗰啲手机套咧，可以揭开一页咁样嘅。咁、那个揭开页咧，咪俾你试下啲八达通啊咁嗰啲嘢嘅。咁佢咧就摄咗道符喺度，真系黄色嗰啲。咁我就话你平常信呢啲嘅咩？咁啊， 翻山嗰啲桥啲符嚟， 系啦，黄色嘅。咁跟住我就问佢点解你会摄喺度咧？咁佢平时又唔系即系好多呢啲嘢噶，我冇啊！我谂住 touch wood， 即系跌咗个电话嘅时候，有人执起咗，揭开，佢都系啦，佢都冇咁。 冇咁大胆会即刻即系攞走啊，或者佢会觉得，呢啲咁嘅都系摆翻喺原位啦，咁样。我唔知有冇起到呢啲阻吓作用。 使乜咁样啊？即系唔使摆到符啦，你连张纸写啲字就得噶啦。即系如果你话惊跌咗之后，你执你个电话，又系嗰句，边个执到我电话唔还翻俾我？阳痿，即系咧一去到阳痿咧，个我就惊噶啦嘛。 咁如果系女人呢 就即刻变老 哦， 臭屁， 即 系 有个 slash 系啊，咪得咯， 皮肤即刻变差， 即刻变差咁样， 系啦，咁啊一世冇运行，咁其实都 惊 啦。 咁除咗电话壳，即系好似小白咁讲，即系得闲换下嗰啲 wallpaper 啊、 手机啊、电脑啊嗰啲，我都觉得有啲心旷神怡嘅感觉嘅。 系啊，轻松下啊嘛，个人真系噶会舒服啲噶。 唔关之最近你哋个忙啦，就系换 wallpaper， 见到你成日低头族啊嘛。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